需要持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報告才能夠過關。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中央對香港的支持，特區政府將確保通關初期口岸運作暢順。港鐵今日將會交代高鐵重頭服務的詳情，關於票務安排，港鐵話會盡早公布。西九龍站今日不會對外開放。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廣闊雲帶正覆蓋該區。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早上清涼，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温暖有霧，星期日稍後氣温顯著下降，下週初至中期早上寒冷，最低氣温降至12度左右。現在温度是18度，相對濕度88%。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間中6級，有幾陣雨，部分地區有薄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東風4至5級，間中6級，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可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部分地區有霧。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風5級，汕頭吹東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13公里，有雨。澳門吹東風3級，能見度11公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度14公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3,973點，升26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69點，升5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4，日元132.52，瑞士法郎0.931，加元1.343，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215，歐元對美元1.076。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6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4美元，卖出187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冇乜嘢，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起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在震，我估不到大麻会这么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了。 有毒品问题打186186，或用 WhatsApp 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是毒品。 晨咧，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啊，吓咁啊，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早上。咁啊，空气方面啊好啦，咁啊出边可能有啲地方咧就落紧微微雨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嘅变化啦吓，咁啊睇下使唔使攞定啲雨具出去。咁啊，如果你话下昼位都唔使惊啦，而家其实冇带遮都冇乜所谓嘅，避一两分钟通常都行到嘅，系嘅。咁啊，视乎自己个人中意啦吓。今日咧就已经嚟到2023年1月12日，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咁啊农历12月21日，咁啊都系今个礼拜又好快脆就过啦。啊，过埋下个礼拜之后又去到即系又系嗰句，哇，准备过年噶啦，即系眨下眼。时间所以过得好快啊！把握光阴咧，系我哋需要每一日做嘅事情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拳浩陪住大家喺星期四嘅早上啊，继续一齐咧就系努力工作啦。 晨光每日一格。 你有冇想过其实你自己在乎啲乜嘢呢？好简单嘅咋，你想知道你自己在乎啲乜嘢，无论系物品啊，定还是物品先啦，你唔好牵涉到人啦。物品嘅话咧，其实你好简单啊，你试下成日都话好兴嘅一样嘢叫咩断舍离啊嘛，你试下将同你自己讲啊呢样嘢系要抌嘅，呢样嘢要抌嘅。你睇下有啲咩你系喂我真系唔抌得咁样，咁断舍离本身已经系个哲学嚟嘅，仲要你话俾你听啊，因为你要睇下你自己啲咩在乎，有咩唔在乎，同你讲好多嘢你都抌，你就发觉原来你自己咧有好多嘢都好在乎。好啦，物品尚是如此，如果你话喺你自己工作或者学习嘅时候，喂有啲嘢要抌，有啲如果唔要，咁你又应该系点样取舍呢？如果你同你讲话，你自己嘅性格啊，你想你自己做得好啲嘅，有啲嘅性格你又觉得哦，我想抌咗佢，但系有啲你觉得好嘅，你又在乎佢嘅，咁你又会唔会谂办法啊，将呢一种优点咧，继续发扬光大呢？好多时咧都系事在人为嘅，睇你自己咧系想有啲乜嘢嘅，手上面有啲乜嘢嘅系着紧嘅，你就会得到一个乜嘢嘅结局，其实都好相对嘅。所以有阵时咧，我都好难去到就系讲话啊，一个人啊成功系咪？我哋撇除运气啊，一个人成功与否，其实有阵时可能同自己所本身已经选择嘅嘢咧系好有关系，亦都系同一个人佢自己本身喺生活上面嘅哲学理念咧都系好有关系。今日你又可以谂一谂，到底你自己在乎嘅系啲乜嘢？你自己想做到嘅？又会系啲乜嘢？耐唔耐即系清空一下自己嗰个思绪嘅空间咧，可以令到你自己行得更加优越噶。 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换取一声亲？ 即使得令余生都 朝早嘅时间，一首作品嚟自陈慧琳嘅《对你太在乎》。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出面十八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的早上啊，咁都几好啊！啊，我望一望上去呢个天文台嘅显示屏，见到38字，诶系咁噶啦。人咧就总系想见到一啲自己想见嘅嘢嘅，咁啊888几好啊！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成日都话到，喂，最近咧好似有好多嘅药啊，都会有啲缺、啊。咁啊，见到咧就系广州药房总商会啊，咁啊佢哋亦都咧就表示，近日咧有一个叫做扑药嘅热潮，咁但系佢哋都强调啦吓，之前咧缺货嘅品牌咧其实都有货嘅，咁啊而且抢购嘅人咧系已经减少咗啦。佢哋更加指出啊，佢哋同政府咧之前嘅时间亦都讨论过一个叫做自律性限制售卖药物嘅安排。咁佢表示啦，咁如果业界建议咧，每次最多就係卖2至3盒。不过咧，实际安排咧都要等翻咧，即係同政府倾完之后咧，咁睇下最后个决定係点样㗎吓。其实唔係淨係佢哋㗎，咁特首之前咧都已经有讲过㗎啦。打算咧就係同药厂咧就商讨一下，咁要求咧就係售卖若干药物嘅时间设有一个咧就係叫做自律性嘅限制。咁更加咧就见到有啲代表啦就表示啊，咁日前咧咁药房啦、药厂啦、分销商啦、入口商同埋政府咧，其实亦都有开过会噶。咁倾过啲乜嘢咧？就倾过一啲有关于譬如系止咳药啊、止泻药等等啊，嗰、那个安排到底系点样？佢哋更加话到话会喺一个叫做有讨论自律性限制嗰度咧，就再商讨多啲嘅。咁但系咧就未安排到一个实际嘅安排，即系嗰个行动嘅几时啊、点样做啊呢啲咧，就要再倾一倾先。最主要就系咩咧？最主要咧就系梗系预防嗰啲咩啊，唔好俾人哋搞到咧啲肉啊喺冇啊，跟住咧就囤积啊，然后一有机会就呢度炒卖啊，变咗咧真正想去用药嘅一啲有需要人士咧，就反而用唔到，咁啊最差噶啦。咁佢哋亦都话到啊，咁啊药物供应商应该咧就平均咁样销售药品，唔应该咧就向部分嘅药房咧优先咧就提供呢啲嘅药物嘅。咁啊，当然呢个讨论咧就仲有好多啦。 咁啊，讲到就系、是有啲市民咧就去扑药嘅呢一个嘅热潮啦。咁最近嘅情況咧，亦都已經有所改善噶啦嚇。咁啊，唔係淨係香港，可能海外嗰啲情況都開始慢慢改善噶啦。人咧都係會好多嘢需要擔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見事情啊，有啲譬如龍頭大哥啊行出嚟同我哋講噶嗰啲處理嘅方法嘅話咧，咁大家又唔需要太過憂慮嘅。 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疯狂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港细数老街店铺和窄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错落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想造访，最古老的变化前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圈里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曾比第一首歌曲 Mike 嘅重建。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睇啲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系清凉，最高嘅气温系2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以及星期六温暖有雾，咁啊星期日稍后气温咧咁啊显著下降，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系寒冷，咁啊最低嘅气温咧会去到12度左右噶。而家咧就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8%。在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弱点可能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们非常之在意人地怎样看我们自己，过分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呢，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难令到我们过得舒舒服服的。今天有这个著作也说到，无需要就是时刻保持一个很高的敏感度。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有时候迟钝是一种的美德呢？我们凡事都应该从一个善意的角度去出发， 保持咧对对方嘅一种迟钝嘅感觉啊！香港咧成日都话喂，最紧要快，话头醒尾。但系你点样能够喺中间咧，可以加一点嘅迟钝，令到大家嗰个嘅感觉相处都可以嚟得更加舒服同埋简单啊，唔会太过针锋相对咧。人同人之间嘅社交啊，好多时咧都有啲嘅窍门嘅，就要对于对方咧就施予一个互相关爱嘅心。我哋应该好好地学会一下敏感嘅自卑，对外嘅事物都应该有阵时放迟钝一啲啊！特别系香港人啊，千祈唔好咧就因为人哋一句嘅说话、一个嘅行动左右咗自己嘅心境。有阵时就一句说话叫做多一份嘅迟钝，少一份嘅在意，个心简单咗啊，你就发现更加能够活得轻松自在啦。我哋对其他人可能犯嘅一啲嘅少少错，又或者有阵时心直口快嘅言论，好多时咧都系太过容易得罪人啦。既然改变唔到人哋呢一种性急嘅性格，我哋就唯有好好地改变一下自己呢一刻啊太过敏感嘅思维。冇办法改变人哋，就将自己嘅理念稍作改变。今日嘅你又可唔可以咧，即系好似学懂呢啲文章所讲嘅一样，将自己对其他人嘅心，甚至乎咧就系对于大家嘅说话放得较为迟钝少少。有阵时可能人哋一句咧就无心之失啦，都可能会触碰到你一啲嘅神经嘅。咁如果太过在意嘅话咧，咁啊好容易咧就成日搞到自己窝不得欢。所以我哋应该都系多啲好好地咧，就系迟钝一下脑筋。令到自己生活都可以舒服啲。

過一啲完全唔做嘢嘅 pattern， 吃喝玩樂。 好喎、啊，好喎、啊，好喎、啊。 咁跟住你咪冇咗做嘢嗰種節奏咯，回氣。跟住做得咁上下嘅時候，你會覺得，哎呀，唔係喎。如果淨係經常吃喝玩樂咧，又唔得嘅。 嗯， 我哋又想轉換個模式，不如翻去做嘢啦。 嗯嗯。 咁但係除咗做嘢同吃喝玩樂之外，仲有冇第三種生活模式嘅咧？ 嗯， 嗱，而家嚟嚟去，我都系讲紧呢两样嘢啫，玩同埋做嘢，玩同埋做嘢。咁而家啲人讲话咩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 嗯， 两样平衡。咁有冇第三样嘅咧？其实咧，净系得 work 同 life。 嗰个 work 咧，系咪只有同金钱挂钩嘅 work？ 嗱，如果我纯粹咁问啫，我都系 work 嘅、嗯，但系我全程投入去到做义工服务嘅。咁、 嗯、 其实呢个 work 呢，我諗嗰个意义嘅性质呢好不一样喎、 哦。呢种可以话叫做一种寄托添啦。 係 囉。你就同工作冇同金钱冇关㗎嘛。 係囉。 係一种寄托㗎嘛。 咁、啊、呢个算唔算係一个即係新嘅。 可以㗎。可以㗎。咁但係你自己点样去定义囉、 嗯。 可能有啲人觉得喂我只要系工作哪怕有冇钱我都觉得唔得。係、 嗯、 都要放低晒所有呢一啲嘢。咁得唔得先。嗱、 哦， 我个人嚟讲咧，首先我啊，超级唔认同 work life balance 嘅， 系， 因为 work life 冇可能 balance， 亦、 嗯、 都唔应该 balance， 系啊，系， 点解咧？做嘢你要 balance 你嘅生活，咁其实你咪永远唔会放太多时间喺工作上边咯， 系、哦， 咁如果你唔放足够时间喺上边，你又点能够喺呢一个行头有进步？有體會有發展呢， 嗯， 是不會的嘛， 嗯， 咁即係你無限期將呢樣嘢拖長嘅啫， 嗯， 調返轉頭，如果你想即係經營一個生活，純粹生活啊，你又唔將時間放落去，你又要做嘢，咁你又何來有發展呢？唔、嗯、會的嘛，即係你對住個伴侶，對住屋企，你要全心放曬落去㗎嘛， 嗯， 當你全心放曬落去，你又何來可以喺工作上有發展 呢？啊，會唔會可以 得一失一，得一失一嘅？ 即係可以咁講咧，就係、是、有啲人咧，我純粹咁樣諗啦。因為有啲人咧、嗯，如果佢係成功嘅話咧，其實佢哋某程度上都係喺工作上啦，係好執著嘅。 嗯， 極度執著嘅人，即係例如我舉例科學家咁樣發明啲嘢，咁佢發明嗰樣嘢咧，佢都係即係失敗過可能數以百萬次，佢先至成功一次噶嘛。其实嗰个执着咧系好夸张嘅，咁如果我即系佢嗰个执着咧，就唔会将 work 同埋呢个个 work life 咧，佢系唔会有平衡啦，亦都系唔会讲求咩生活品质啦，冇噶，佢哋冇呢啲， 系噶， 佢哋全程投入，咁所以佢哋就会攞到成功，咁所以就话系咪而家啲人其实佢哋选择嘅，我唔系要特别成功啊，我想生活得 hea， 所以佢哋先至会系想有一个方法就系达。工作我要求几多少，但我有几多嘅休息，我可能系咁样，即系人都系想 系噶、嗯， 想放松，根本就系、 是，当然就系睇你追求啲乜嘢咯。你追求嘅系我两样都一般嘅，你觉得快乐咪得咯。因为我成日都话人系追求快乐嘅动物嚟噶嘛。 嗯、 你觉得我工作唔使咁劲 ，OK 就得噶啦，咪得咯。 系咯， 我生活唔使咁精警，普通得噶啦，咪得咯。就是咁啫嘛。 哦， 即系正话我讲话有冇第三个可能性咧？即系除咗 work life 之外，冇第三个可能性咧？其实有嘅。 嗯， 因为我不妨提议大家 吓 放空， 哦，放空 冥想 吓， 系一个中间嘅着墨点。 咦，呢个 circle 耐唔耐会讲一讲喎？呢个放空， 就系啦，就系 exactly 吓，急救心灵大师 circle 讲嘅嘢，就要放空咯。 吓。 放空不属于工作，其实亦不属于你的生活来的。 哦， 是中间一个你完全连自己都忘记了的时间、 嗯、 自己都忘记了、 嗯、 这个呢其实真的可以帮到你去休息的、 嗯、 你不需要想任何东西、 嗯、 其实很简单的就放空就是等于发白日梦、 嗯、 我不是叫你上班的时候发白日梦、 嗯、 不是那一点、 嗯、 其实、有个习惯有些人譬如你揸车的有些人很习惯停了车之后俾自己喺个车厢里边唞一唞，哪怕一分钟两分钟、 嗯， 然之后先翻屋企嘅。其实如果你话我唔揸车咁点咧？你搭巴士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落车之后， 嗯、 去到嗰个出口，

这样随性。 早晨嘅时间，揾嚟呢首歌，佢嚟自杨千嬅嘅《还有事情好庆祝》啊。 雷雨之间， 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上清凉，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今个星期五以及星期六咧，温暖以及咧有雾啊吓。而家咧见到咁啊，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8%嘅早上嚟嘅，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同大家见面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咧，咁啊邀请到阿海喺度啊，时装达啦，海早晨，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而家咧都仲系好快脆就会去到呢个农历新年啦。咁但系之前咧，大家都仲系要好努力去到工作嘅。咁啊，而家好多朋友都已经嘅翻工 mood 啦，同埋呢个 holiday mood 咧系并存嘅。咁啊，所以咧心情都系愉快，但系同一时间、哦。咁啊，翻工咧執整下自己都要嘅。咁啊，如果你話喺尖沙咀、金鐘同中環翻工嘅朋友咧，都係要有翻啲 suit 襯托一下喎。唔知阿海有冇覺得中環、金鐘同尖沙咀或者銅鑼灣，其實佢哋幾個唔同嘅地方咧，佢哋著衫嘅風格都真係有所分別喎。 我覺得而家個界線咧都模糊咗少少噶啦，甚至乎嗱，我近排都要遊走下觀塘區嘅。咁咧，因為其實都會有，而家好多咧office 咧嗰陣時就話由中環咧就向東移啊嘛，咪去咗鰂魚涌啊嗰邊咁樣嘅。 哦，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嘛？咁跟住就再移下咧，就去到九龍東噶咯喎，就唔係講到東嗰個東噶咯喎。咁嗰邊咧，譬如都有，我見有啲咧都執得都幾市正噶。有陣時我遊走下觀塘區咧，各式各樣都有嘅，幾精彩嘅。我覺得呢個區度，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尖沙咀又好似又 casual 咗啲噶咯喎，而家又會。咁但係 anyway 啦，我覺得係。大家放假之前咧，大家都系怀住一个好好 mix 嘅心情啊！即系你头先所讲咧，既有个 holiday mood 啦，即系我谂紧使唔使办年货啊？订嗰啲糕咧，几时去攞？ 系啊， 嗰个存盒今年预备啊，预备啲乜嘢摆喺里边啊？之余啦，咁但系要翻工嘅时候咧，都即系真系要有一个做嘢嘅 mood 嘅。咁既然你有个做嘢嘅 mood 咧。有新年流流啦，因为今年其实嗰个新历新年同农历新年都好近啊。咁我觉得執靚啲自己，著靚啲自己咧，咁然後就翻工都精神啲就真嘅。 係啊，咁而家咧見到好多朋友都中意咧，就係著一套嗰啲 suit 啊，無論係男士定還是女士都係一樣嘅。咁當然啦，嗰啲 suit 如果你話度身訂做嘅，或者去啲名店嗰度買嘅，咁基本上買咗或者著咗出嚟咧，靚就係一定噶啦。但係點樣能夠喺佢自己本身個 design 已經係靚嘅同一時間，我自己花少少心思又可唔可以再靚啲，或者令到我自己嘅身形啊再 push 得好啲，有冇呢啲嘅方法嘅咧？ 其實咧，我覺得本身著 suit 嚟講咧，都已經係將嗰個身形咧係做到好大嘅修飾噶啦。尤其是係西裝褸啊。我覺得男女都好啦，其實你身形上面有一啲缺點咧，只要你著一件合身嘅西裝褸咧。某程度，譬如我自己為例啦，咁其實我個膊我唔橫嘅，但係咧當我一著 suit， 我著西裝褸嘅時候咧，因為你西裝褸99%都有 shoulder pad 啦，除非你著一啲 jogger 嗰啲款嘅啫，咁你99%都有 shoulder pad， 特別係我哋好似上一兩個禮拜傾，咁而家都興啲好 oversize 嘅款啊，玩個 shoulder 玩得好勁嗰啲就好啱我啦，咁我就好中意著呢啲，因為著出嚟成個倒三角咁咧就哇！行出嚟個身形好似 fit 翻好多喎，咁樣啦，再加埋啦，我又以我自己為例啦，我有少少寒背嘅，本身我個人，但係唔知點解，當你一著咗件 suit 件西裝褸上身嗰陣時咧，你又好似真係上身喎， 哦係啊，個人會挺直啲㗎， 挺直啲行啊，冇咁 casual 嗰陣時就好似哎呀自己都好似寒寒背背咁樣，一著件西裝褸咧，我又覺得喂，我又真係會喂，挺翻直啲個腰啊，咁樣，或者譬如係將自己手臂嗰啲肥肉啊、啲拜拜肉咧，又遮掩得好好嘅。男士又係噶，我覺得男士們咧喺身形上面可能真係唔係 model 身形都好啦，但係一著件西裝上身咧，真係醒神好多噶。 哦，係啊，我見咧，就算去到中環啊、金鐘嗰啲地方咧，其實明明我識得啲 friend 咧，肥底嚟嘅，即係你行過都知佢係肥肥哋，但係佢著咗西裝之後咧，係啦，瘦又未必喎。但你會用鑽石去到形容喎， 即刻你會覺得修身咗咯。 係啦，修身咗喎，呢個真係西裝褸嘅一個魔力嚟。咁其實男士有呢、這個叫魔法啦，女性嘅 西裝或者女性嘅 suit 一套嗰啲，其實係咪都有呢一類型？同埋我見到女性嗰啲通常都係可以選擇裙啊，或者選擇褲都有嘅喎。 係啊，女仔而家咧當然就會多啲選擇啦。尤其是我諗近年，即係嗱我自己翻 office OL 嗰啲年代咧，就好興係西裝褸加裙嘅，譬如啲 pencil skirt 啊嗰啲咁樣咧都好興嘅。當然而家都仲會存在住呢一啲比較傳統啲嘅 suit 啦，咁樣趁你高踭鞋翻工咧都好 elegant 嘅，我覺得。尤其是當你遊走喺中環啊嗰啲咧， 係啊。 我觉得个环境都好配，好配合嘅咁样，好高级咁样嘅件事就会系咁啦。咁但系我觉得近年咧，其实大家都会 dress down 翻少少。 嗯， 所谓 dress down 嘅意思咧，我未必系真系要哇着晒啲 pencil skirt 啊、高踭鞋啊咁样啦。尤其是而家好多人咧，男女都好啊，中意翻工之前咧做运动。 哦，系哦， 跑步先啦咁。咁我自己会发觉咧，几多人咧就会系其实着对波鞋翻工咧。都不失为过嘅、哦，我见好多女士咧、其实就可能佢着 pencil skirt 都好啦，其实佢系衬波鞋翻工嘅，佢唔系去做 gym 都好啦，佢可能纯粹系为咗自己行翻去嗰一下系舒服啲，佢落车然后佢行翻去公司可能都有一段嘅距离都好啦，佢纯粹为咗我行翻去我行得舒服啲都好，因为而家系大家呢个年代我哋好追求舒适啊。同埋大家真係會 dress down 少少啊，襯波鞋其實都好型嘅。咁可能佢就會擺對高踭鞋，或者擺啲尖頭鞋係擺喺公司，翻到去咧跟住先至換鞋。我覺得而家好多女士都會咁做，而又不失嗰種嘅高貴啦，或者身份啦，又 trendy 啦。我覺得咁樣做都幾型喎，其實都。 而家咧好多時就算 dress down 咗咧，但係翻到公司擺翻一兩對鞋喺度，即係執整翻。如果要見客嘅時候又即係formal suit 咁出嚟嘅話咧、好似仲有少少譬如係時尚感啊，同埋俾人哋覺得咧你好追貼到環保呢個潮流啊，我個心態咁樣。 冇錯啊， 係啊， 冇錯啊，冇錯啊，即係覺得好 trendy 先至係嗰個時尚嘅感覺啊。尤其是我見好多女仔都好啦，男女都會嘅，其實著 suit 咧以前就好興咧，你要孭個好 elegant 嘅手袋，或者男士們有個蘇哥叫公事包咁樣。但係而家好多咧，其實係孭背囊嘅喎。 哦，係啊，係啊，西裝孭背囊啊，其實都係都幾型啊，我覺得。 都型㗎，咁可能女士都係喎。我以前有啲同事都會係嘅，佢哋真係朝頭早咧去做 gym 咧，跟住先至翻工嘅。咁佢裏邊咧個背囊咪就係佢做 gym 嗰套衫咯。咁跟住佢就踩對波鞋翻嚟，我又覺得喂好。反而我覺得咁樣著法咧，好時代女性 feel。 哦，係啊，係啊， 你唔會覺得佢 hea 㗎？ 即係覺得佢好跟到而家呢個潮流，好貼地，同埋佢係屬於 OL 一族就會咁著。 好有 lifestyle 應該咁講，即係我哋所講嗰啲叫 work life balance 啊。因為你哦，今日咗去做運動㗎咁樣咯，或者原來佢今晚諗住去做運動，所以佢孭個背囊啊咁樣。你覺得佢好有 work life balance 嗰一種嘅感覺，都好 trendy 嘅。所以我覺得而家反而就著 suit 咧，我覺得 dress down 翻少少咧，都幾貼地嘅，真係。 咁如果你话suit 嘅，无论男定女嘅，佢哋如果要衬一啲，譬如系sports bag 嘅，有冇边一啲嘅 recommend 俾佢哋咧？ 男士们，我觉得头先讲啦，譬如啲 backpack 啊，啲背囊啦、啊，简单。当然你唔好话系劲行山嗰啲，嗰种背囊啦、 啊。 其实而家好多都系货你出街咧，譬如你好啲日本牌子啊，啲日系咧，百零蚊个嘅咋，嗰啲都好平，好简约嗰啲背囊。其实孭出嚟咧，无论你套西装咧，即系你系正式啊。間條啊，或者係格仔西裝，你其實孭嗰啲背囊咧都襯到嘅喎，都係 O K。女仔亦都係啦，你孭一個即係唔好太過行山 feel 咧，好 full gear 嗰種嘅背囊，比較簡約啲嘅背囊咧，我覺得就著 suit 嚟講咧都係好襯嘅。同埋我而家發覺咧，男士們咧著翻工咧，有陣時佢哋未必係成套真係 suit 曬咯，可能佢係恤衫，佢會打呔著西褲，但係佢就唔係著西裝褸。反而著一啲我哋叫做一啲 worker 或者 biker 嗰啲 jacket 咧，嗰啲 worker jacket 啦、我覺得都好型嘅喎。咁無論佢孭一個翻工嘅袋又好啦，或者係背囊都好啦，我覺得當你遊走喺金鐘中環或者其他地區都好啦。好醒神，好 sharp 醒嘅喎，我覺得都有唔老土嘅喎，你覺得好 trendy 嘅喎。 其實我覺得咧，好多時譬如其他大城市啊，紐約、倫敦、東京。呢啲地方嘅人都系咁着嘅喎， 冇錯啊！真係你唔使著曬成套 full dress 咁樣。當然 full dress， 我覺得尤其是啲 three pieces 咧，即係你著埋入邊嗰件馬甲咧、男士們咁樣著出嚟，我覺得好另一種嘅型格嘅。咁但係如果嗰一種咧就係 classy 啲嘅型格，但係如果你話你係想玩啲 down to earth 啲貼地少少嘅型格嘅，你可以真係著頭先嗰啲咧，所謂啲 worker 嗰啲嘅 jacket 咧，我覺得都型啊，尤其是。

繼續咧都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啦，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你哋一齊起身啊！嗱，我都係成日講呢句説話噶啦，我都準時翻工，咁啊，大家都冇乜藉口咧，又再懶散啦，起身起身起身，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咧，同我哋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 咁今朝咧晨早流流有宗交通意外啊，大家留意啦，呢条路都好多人行嘅，就系、是、呈祥道啊， 哎、 呀呈祥道去观塘啊， 嗯， 系啦，咁咧就未到天主教坟场咧，即系喺嗰个附近啦，咁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挤塞噶，咁车龙排到去清丽苑噶，咁再讲一次啦，就系、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啦，喺天主教坟场附近啊吓，咁由于有交通意外。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嘅，咁隧道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海咧开始车多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继续提一提你有啲爆水管需要封路啦，就系佐敦嘅宝灵街，咁而家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嘅一段宝灵街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另外啦，红磡嘅学园东街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学园东街去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民乐街一段都系全线封闭，咁所以咧红磡道去翻土瓜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学园东街。好啦，强风关系啦，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最高嘅车速限制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噶，咁揸车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哦。原来出边好大风啊！ 系啊，强风啊！我哋喺室内，有我哋喺室内感受唔到， 系我衰啊！我坐咗喺你前边， 我衰我起头啦，咁样去赞自己真系叻嘅啫，果然系一个最佳主持、啊。 不过睇翻咧，佢嗰个系咪龙翔道、呈祥道嗰度咧？哇，都塞车都塞得几犀利， 系啊，塞到清丽苑噶，咁所以咧晨早流流就冇遇到塞车啦。听我哋晨光咪好咯，即刻兜路行，可以避过呢一段嘅挤塞。 希望大家闪开啊，可以。 系啊，咁啊，希望佢快啲清理好啦，都系嗰句啦，快啲清理好咪快啲条路通翻，咁啊揸车朋友就可以畅顺翻咯。 啱啊，啱啊，啱啊，啱啊，有啲咩特別嘢同我哋傾下咧？ 啊，真係想講下啦。相信大家咧，你有冇搭過 B 1呢條巴士路線啊 ？B 一啊 ，B 一係啦 ，B 一喺 B 一 喺邊度㗎？邊區㗎？ 因為我成日以前都成日都搭㗎。啊，你真係叻，係 咪 係 深圳灣嗰邊？ 係啦， 真 係 啊！ 啊，係啊， 我有搭過啊， 好耐之前啦，係嘛？幾耐？ 咁 當然 啦， 係一定起碼三年前啦，係咯，幾耐？ 但系三年几定四年几定五年几，我真系唔记得。 哦，呢条线真系好方便噶啦。嗱，咁啊搭车点可以冇优惠嘅咧？ 有优惠 系啦，特别系、哦、特别系阔别多时嘅落马洲线啊，呢条咁为咗配合通关啦，呢一个 B 一即系 Boy 一啊 ，Boy 一嘅路线咧喺前几日咧就恢复翻服务啦。当然，咁咧乘搭呢一条线咧，由元朗就系天水围，其实天水围去到落马洲嘅，但系经元朗。咁所以咧，咁啊而家咧乘搭呢條路線咧就叫龍運巴士路線啦，就喺元朗嘅大馬路轉乘呢一個 B 一路線咧，佢嘅優惠咧就可以有4-6元咁多嘅。 哦， 因為我都幾常搭嘅，以前我會 大馬路仲係大站嚟添喎。 係啊，佢幾好啊！咁呢個頭先我講咗啦，其實佢哋係成14元嘅差唔多嘅個全程。咁、你諗下，如果可以轉乘優惠平6元，又幾好咧？ 咪差唔多半價。 是啊，方便天水圍和元朗一帶的乘客、啊、可以經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即是福田口岸呢往返內地。而家 B1 的路線呢就經元朗大馬路啦，由其他地區出發的乘客可以先搭九巴多條的指定路線、去到元朗大馬路，跟住轉乘一個優惠，跟住就可以過關去深圳啦。佢的優惠是4-6元的，不同的、即如果你由機場去到元朗再轉去落馬洲呢就便宜6元咁多的。 機場去元朗， 再去落 馬 洲， 咁 就會 平 6元。咁有啲就4元，有啲4.5不等嘅。咁但係最常搭嘅咧，荃灣線嗰啲68號 M 啦，由元朗去荃灣啊，68X 啊，洪水橋去到旺角啦，268C 朗屏站去觀塘碼頭啊，268X 由洪水橋咧去到佐敦，或者係968啦。頭先我講嘅香港線啦，元朗去到銅鑼灣，佢哋嘅優惠咧就不等，但係總之咧你轉乘咧就有優惠嘅。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利用呢一個優惠咯，咁都唔錯噶。 幾好喎、 啊！係啊，咁同埋都講一講啦。天水圍去開嘅時間咧、大家都想知道啦。咁、我相信咧，遲啲都好多人會翻內地噶啦。 係啊， 咁、所以喺度提一提大家啦。 返內地， 佢暫時咋嚇？ 喂，特別係農曆年喎、 啊。係啊， 農曆年嘅時間，哇！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真係好耐冇翻鄉下。 係啊，我好多親戚朋友都翻上去啊。 係咯、 啊，佢好彩攞到 COVID。 探下親戚朋友嘛， 咁應該 話 幾年啊，大佬。 下下對住個 mon 喎，係咪？ 冇感情。 食飯啊，咩你團年飯就大家擺個。即系 mon 喺度咁样， 想拥抱下都唔得。 哎呀，即系大家利是啫，摆晒 mon 喺度。 哦，系咪算啦？雨过之后天晴啦，大家都会开心嘅。咁嗱，天水围开嘅时间咧，就朝头早嘅5:10至到夜晚嘅9:03啦，尾巴。 间。咁由落马洲嘅咧开咧就系朝头早嘅6:40至到晚上嘅10:55嘅。咁另外咧，除咗我讲 B 一路线咧，都同大家讲一讲开心嘅一条路线就系 WU 三啊。喺前两日开翻嘅，之前系停晒咧。当然 呢条、哦、我真系唔知道、啊。 由高铁嘅西九去到上水嘅， 我唔怪之我唔知道啦，因为我未坐过高铁啊。 喺佐敦嘅高铁站啊，佐敦嘅高铁站啦，西九啊，西九开去到上水嘅。咁佢但系同大家讲一讲啦，啱啱开翻啦。佢之前就去全日嘅，咁但系而家只系都系某啲时间嘅啫，可能稍后会开翻多啲时间啦。 咁梗系啦，稍后先有翻高铁啊嘛。 逐步嚟啦，但系而家都开翻啦，大家可以有得搭嘅呢条线。咁可能中途会经好多个站啊，自己上去 check 啦。W 三啦，佢系。上水开的就朝头早6:09至到下午4:03嘅啫，即系下午尾班车4:03啦。好啦，由佐敦高铁西九开咧，就系晏昼12:03至到黄昏嘅6:03。咁所以呢段时间咧，暂时咧都系仲有得搭嘅。咁一路陆续啲巴士路线开翻，咁大家开开心心。可以去內地玩啦， 係啦，咁啊而家都成日都話，高鐵如果佢再開通埋嘅話咧，咁啊相信即係如果喺農曆年之前開埋啊，咁啊更加方便大家咧就去到即係往返內地 嘅， 即係如果你要探親朋戚友啊，遠少少都唔使咁擔心啊。 即係好似你咁講啦，哇，大佬真係成幾年冇見啦，因為我都知道我先生咧朋友咧好多啲妻子咧，妻子啊都喺內地嘅，真係三年不見。 點解講妻子啊？老婆唔得嘅。 哎呀，我要扮文雅啲啊，對住你，費事你都知道我人好粗魯噶啦。 你唔粗鲁，你都讲妻子啦，边会粗鲁 我就系特登配合你啊嘛，平时嘅我不是我嘛，系咪啊？冇办法配合呢个节目咧，费事整到粗鲁晒。 你系斯文嘅，你系斯文嘅， 斯文啊， 唔好自毁形象。 我唔紧要啦，斯文又好， 粗鲁又好， 系啦，最紧要人心地好咪得咯。 咁啊系咯，人心地好啊，自然靓，唔怪之你咁省镜啦。 系啊，真系多谢华神都流流做善事，真系多谢小白，真系几开心啊，同你倾偈，有头痛都变冇头痛啊。 喂，好啊好啊， 系咪啊？叫阿 O 多啲同你倾偈咯。 要啦，而家就同佢倾。 好啊，好啊。 早晨啊，欧。 喂，早晨，早晨。喂，我今日都头痛喎， 你今日又头痛？ 哎呀， 系啊。 点算啊，阿欧？ 要听翻寻日阿中医师饼带喎，你。 系啊，我有听阿 Terry 话咩嘛？即系其实湿咧，跟住自己个身体又再湿啲咧，湿上加湿啊！我听到呢一句就 系、 是。 系咯， 不过呢个头痛嘅根源每个人都唔同嘅，咁啊，总之自己揾个方法根治佢啦。朝头早唔好头痛啦。啊，不过今日咧凉翻啲啊，天气其实咧，系啊，可能阴阴天啦。估计翻工嘅时候，即系小弟翻工嘅时候，可能讲紧5:00仲落紧雨噶。咁依家就停咗雨嘅，暂时嚟讲停咗雨嘅。咁但系你话今日晏昼嘅时间有冇机会再落咧？咁睇嘅天都有機會㗎啦，都係灰灰蒙蒙啊，陰陰天咁樣。咁所以咧，今個早上帶定把遮咧，就無往而不利啦。咁如果你話哇，有冇啲即係防水嘅雨具都應該要著一著佢啦，咁樣費事即係叫做年近歲晚就真係，如果身體唔好守唔住咧，病咗咧過年啊麻煩啊，又冇得食好好食嘅年糕啦，跟住又冇得食蘿蔔糕啦，咁其實我都幾鍾意農曆新年嘅，咁所以就盡量保持一個好嘅體魄，唔好俾自己病，唔好俾自己攝親啊嚇。 係，咁啊好啊，咁你都快啲翻嚟嗰度，大風嘅話唔好吹親啊，唔該曬。 冇錯冇錯。 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早上嘅清涼，最高嘅氣温大概21度，吹和緩嘅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五以及星期六温暖有霧，星期日稍後氣温顯著下降，咁下周初至到中期咧，早上寒冷，咁最低嘅氣温都會去到12度左右嘅嚇。咁見到而家18度啦，相對濕度86%嘅，咁空氣質素方面啊，屬於2至3低水平嚟嘅。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阿 Jerry 喺度， 晨光大學。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啊拨通咗咧，就系资深经理人阿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小白。 系你好啊，咁啊新年快乐啊吓，咁啊都系10幾號。 继续新年快乐啊！ 梗系要啦。 问一问你，我有问题想问你先。喂，咁啊新嘅一年，咁你有小朋友噶嘛？ 系啊。 咁啊小朋友就我哋中国人咧，传统就叫做过咗年，即系虽然新历、西历年又好，农历年又好啦，过年就大一岁噶啦噃。 系啊系啊，啱啊。 咁你啲小朋友，你一路持续咁样长大，你觉唔觉得而家啲小朋友好聪明啊？ 喂，我真系觉得 早熟啊！ 最起码咧，系成日听啲父母都系咁讲，即系我自己都会咁讲，原来系事实嚟嘅。就系我小朋友，譬如而家7岁啦，我都记得够胆讲一句，就系我细个7岁嘅时候咧，肯定冇佢而家7岁咁精，即系谂嘅嘢啊，甚至乎好简单，你睇而家嗰啲课本嗰啲 syllabus 咧。 我七岁嘅时候咧，一定唔系读紧呢个 syllabus 嘅，我读嗰啲咧就弱啲嘅，渣啲啊、蠢啲啊，同埋冇咁多嘢记。哇，其实佢而家咧，成绩即系都叫托赖嘅时候咧，我心入边真系暗哑底叫好，我心谂你咁都读到。都好犀利咁，當然啦，喺佢面前梗係要話搞錯，你咁都讀唔到，爸爸細個乜都讀曬啦，一定係咁樣。 嗱，好啦，你啱啱頭先咧又講咗一句，我又覺得幾有意思嘅。啊，梗係見到自己嘅小朋友嚇，即係正啊、叻啊、醒目啊、聰明啊，個心梗係開心啦。 咁梗係啦，係啊。 咁但係啊，你自己都嚇一路走來㗎嘛，成長過程之中，咁你覺得喂？会唔会有时啲叫真聪明定系小聪明？你觉得会唔会影响佢哋嘅前路咧？会有时会唔会话因为佢哋聪明，但系信心过分爆棚而踩咗另外一啲陷阱咧？ 啊，可能会、哦。我发觉几多唔单止净系讲小朋友啊，年轻人啊，甚至乎系喺社会上面都有几多人咧系小聪明嘅，即系不断去到揣测各样嘅嘢。但事實其實並唔係好似佢哋心入邊嘅算盤所諗嘅一樣去到前行噶嘛，咁反而好多時候去到呢啲位咧觸礁啦，跟住咧就要人補鑊啦，然後就成日聽到句説話就係、是：喂，唔係、哦，我以為上次你講嗰句係咁嘅啫，你唔發覺喺社會上面成日聽到一句説話，我以為咩？其實都係嘅，係嘛？小聰明，我覺得比較上大家會以為自己係叻，但係真正叻嘅人咧。我發覺原來是不多的。 你講到聰明這件事啦，就是扮下老人家先、又是很老套的一句說話啦。小小個都聽到啦，聰明反被聰明誤啊， 會啊。 首先我的立場很簡單的，即係生活上呢大部分的嘢其實是有一個叫做比較的。即係等於你冇食過唔好食的嘢，你又未必知道啲嘢好食。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係嘛， 係啊。 咁聰明呢同唔聰明呢，當然啦，有啲就係即係叫做我哋叫做俗稱嘅 common sense 啦，或者你連 common sense 都冇，即係當然啦。另外一個議題啊，common sense 並非 common 啊。如果你冇遇過一啲即係叫做俗啲講嘅蠢人蠢事嘅話，你又未必會覺得自己聰明嘅。 咁又係喎、 哦，係嘛？咁好啦，當你遇到哇乜你咁都唔識，咁你咁。形容對方啊蠢啊或者唔夠精明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係嗰啲位置令到一個個人咧會覺得自己聰明。 所以咧，所有一句説話就係話冇比較冇傷害，有比較就有傷害喎、，Jerry。 咁有時傷害咧就不來自外界啦、有時傷害頭先你提到嘅嗰啲，即係或者我提到嘅聰明反被聰明誤，好多時咧就唔係俾外界叫做話。整理或者陷害你啦，首先可能咧系自己嗰个思想上咧就，其实我形容为啲有啲缺失添啊、 哦， 有时咧你未够十足，即系真正嘅所谓叻或者聪明嘅时候咧，其实系有一种嘅缺失嚟嘅，呢个系其实对我嚟讲唔系呢个 I Q 上嘅问题嚟嘅，呢个系一个 E Q 系一个情商上嘅问题嚟咯。 哦，咁所以嗱，我就肯定我自己唔系一个叻嘅人啦，咁所以我就唔会样嘢咧就夹个头出嚟话我识等我咧，我唔会，我反而咧凡事都系虚心求教，我觉得呢个咧就嚟得更加实际。咁但系譬如作为好似 Jerry 咁样资深经理人，咁有冇遇到一啲人真系好叻嘅，又系咪特别好难 control 嘅？咁有啲遇到啲人佢特别系多咩咧？唔系叻，系小聪明嘅。咁啊，点样去到中间大家磨合呢？ 你真系问得好，因为我哋个业务啦，即系好多业务都系啦。咁我讲我自己，我嘅业务真系遇到好多人嘅。 嗯。 咁而我遇到嗰啲人，即系唔系净系斋遇啊嘛，即系唔系净系拍下卡片啊、握下手啊，喺度寒暄几句就算啊嘛。好多时候我哋遇到嘅人都总系有啲嘢需要倾嘅，不论系我自己管理嘅人，或者客户，或者合作伙伴，或者供应商等等。 系。 咁变咗。我就會好，反而我依賴就唔會係依賴咗究竟嗰個對方係一個聰明人定係唔夠十分精明嘅人，因為對於我嚟講合作嘅基本條件其實係供求關係嚟嘅。 嗯， 我有某一方面嘅需要，所以我揾你，就唔係話因為你叻啲，咁所以我揾你嘅。 嗯。 做朋友另外計下做朋友就另外計下咁喺咁個時候呢頭先我提到我認為呢個所謂嘅聰明與否嗰樣嘢呢係一種嘅情商性係教於呢個智商性更高嘅一件事情嘅時候咁變咗有時候呢如果唔係純供求關係嘅話 我就会有少少，你话我会唔会遇到啊嘛？我算唔会遇到咯，因为我会避咯。 嗯， 因为当你唔系一个我必要交手嘅或者交往嘅人嘅时候咧，你过分去卖弄你嘅小聪明，其实系你喺对我嚟讲系你喺情商上嘅一种缺失，所以我会避嘅。 嗯， 咁但系如果当你话避唔到啦，譬如你有啲员工或者有啲同事，有啲管理嘅人啊，佢哋好刻意去去标榜佢哋对于某一样嘢嘅认知或者聪明，咁我其实就会有少少尝试去虚心，虚心地就将一啲持续有嘅经验啊，或者遇到嘅人同埋事咧，去讲俾佢哋听，就希望咧去即系透过人哋嘅事情，去令到佢哋觉得哇，原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嘅，即系希望佢哋自己可以听到故事之后启发自己，而唔系话我去当头棒喝去话俾佢听，其实你以为你精啊，你真系唔够了解。因为呢，凡系我会觉得当你有啲人系鍾意卖弄自己嘅聪明嘅时候，聪明才智嘅时候啦，其实佢哋嗰个接受批评嘅能力，我会觉得好似有少少系挂钩嘅，佢哋嗰个接收能力未必咁大囉。嗱，如果系上司，譬如上司下属嘅关系啦，或者你系一个管理者，你要管理一大班人啦，唔好话系下属咁肤浅啦，即系一班人嘅时候，我作为如果我作为一个管理者啦，我反而我嘅作法会系咁，一个对方，譬如我面对住阿小白你，你嘅聪明与否，你嘅能力高低与否，我只系会摆喺个心入边，作为一个量度。你嘅将来啦，或者升职啊、加薪啊，或者我会唔会委以重任俾你啊？嗰把即系摆落去嗰把尺度， 系一个单位，一个单位 系啦，但系唔会影响我同你嘅日常交往。点解呢？即系我唔知道系咪因为可能大家觉得啊，即系标榜一个人聪明才智咁啊，智勇相全咁样系一种好嘅形容。但系你谂深一层。对于佢实际做一件事来讲，其实我怎样去形容你是不重要的。 嗯，又是、哦、其实不是每一件事呢都是需要一些绝顶聪明的人去处理的。有时有些事情可能简简单单，我只是想要一些最简单的方法，你不要在那里跟我用一些很劲的方法去做。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成日都挂在口唇边的，你有几叻啫，你成日都迟到。 这个年代你会成日讲的 Jerry。 是啦，你又有几叻呢，你成日都唔记得做某一样嘢、啊。或者你又有几叻呢，你心多你心散，你做下一样你又做下第二样嘢。咁、 嗯、 其实而家譬如有一件工作，特别头先就係因为你讲到係上司对住下属啦，或者管理者对住管理嘅人啦。我其实我而家俾你呢一个任务，或者我俾你呢一份工作，或者呢件事我同你合作緊嘅呢件事情，其实我嘅要求唔係一个聪明。我要求緊嘅係我哋要去 execute 到去執行到呢件事。 係處理咗佢啫。 係嘛。係、嗯、啦，如果因为呢，当你讲緊一个人叻唔叻，或者一件事一个人系咪聪明与否，其实呢样嘢系我前期好早期去审视，如果你唔够，你达唔到我嗰个所谓嘅叻唔叻嘅指标、能力嘅指标、聪唔聪明嘅指标，我本身你根本唔会同我合作緊。 哦，咁啊系。 你本身唔会喺我呢、這、一个工作單位度工作緊啊，咁所以但係既然你已經喺度啦，即係代表你已經達到咗某一件工種嗰個要求。 嗯， 如果你係達唔到嗰個要求，而我仍係用緊你嘅，咁其實個責任唔喺你度，個責任喺我度。 係， 因為我係管理者，我聘用你噶嘛。 嗯， 係啦，咁所以咧就喺我管理嘅時候，喺實際執行緊事情嘅時候，嗰、那個人嘅即係啊聰明才智嗰樣嘢，其實唔係。喺我當前嘅考慮，而只係會擺咗喺我心入邊嗰把尺。我以做多三年，你累積夠經驗嘅時候，你有冇能力去做，即、就、係、是、去上下一個台階啦？即、嗯、反而呢啲係將來嘅事咯。 嗯，咁如果真係遇到啲好聰明嘅合作伙伴咧，其實會唔會好難相處，甚至乎哇左驚右驚，好難去到處理佢咧？ 你問我，我就梗係唔驚啦，因為我都唔係省油的燈嚟。 咁梗係啦。 我 三番四次啦，即係喺短短嘅對話之中，我都係講咗，智商 IQ 高嘅人唔代表你 EQ 高，但係我會覺得你 EQ 高嘅人可以彌補到你 IQ 唔夠高。 啊，呢句説話都非常啱聽，即係可以作為我哋今次呢個訪問嘅總結啊。咁大家就真係要記住啊！唔好谂住小聪明啊，就成日伸个头出嚟啊！新嘅一年咧，要学阿 Jerry 所讲，我哋先处理咗自己嘅 EQ 先。 我哋持续快高长大啊！ 呢样嘢要啊！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你小白 ，thank you， 拜拜。 照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在薄霜的。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袈裟赖，还外带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在胃里片刻，能痴闯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洗，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 早晨的时间7:29，外面1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6%。又找你这首歌曲来自邝星宇的《慢慢咀嚼》，吃早餐都要慢慢入才行。听听7:30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回来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星期日起恢复服务，初期会来往西九龙站至福田、深圳北和广州南的站点，并且新增来往广州东的服务。口岸不设预约要求，已经买飞的乘客需要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能够过关。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中央对香港的支持，特区政府将会确保通关初期口岸运作畅顺。港铁今日将会交代高铁重头服务的详情，关于票务安排，港铁话会尽早公布。西九龙站今日不会对外开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与内地有序恢复通关，各口岸的运作情况大致畅顺，市民亦都有正面反应。他又说，内地赴港签注办理赴港旅游的数量增加，相信稍后来香港旅游的内地朋友会越来越多，旅游业和相关行业将会有所得益。杨润雄在社交网页说，旅发局配合不同的客源市场和恢复步伐，针对性地加强了宣传推广，复办大型旅游业界考察团，包括在几星期前接待近60个来自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业界代表。他又说，在下星期三会到场主持疫情之后首个国际邮轮航次停靠香港的欢迎仪式。

嚟紧有戏行工作要做，我谂都系手把眼见功夫，难我唔到嘅。 你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根据安全法例规定，所有进行戏行嘅工友都一定要接受劳工处认可嘅安全训练，从而了解戏行嘅常见危害，同埋咧学习相关嘅安全措施啊！ 咁专业噶？ 唔系你以为揸刀叉食饭咁简单？工友上堂嘅时候咧，仲要实习安全操作程序，最后仲要通过考试先可以获发证书噶。仲要记得留意证书嘅有效期，日后上翻重温课程啊！ 师兄，咁边度有得学啊？ 政管局会定期为工友提供劳工处认可嘅气体焊接安全训练。你快啲去職安局的网站报读相关课程啦！ 以上资讯由職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佢带住个肚有外地加入呢个家。 另一个佢，典型嘅上海女人，美丽、成功、自信、高傲。 佢任劳任怨都只为用入夫家。 佢十分痛锡自己嘅细佬。但对介入你的他万分提防。 两个女人， 一个家庭， 姑嫂间的矛盾刻画国家新时代家庭现况。 国剧八三零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打了针未啊？ 打了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啦，十八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6%嘅。嗱，呢几日嘅天气咧都比较上系风雨不定啊，因为朝头早啊有啲雨啦，但系有阵时啊清凉。今朝咧都话嗰种叫咩啊湿。冻啊， 系啊， 湿冻又翻嚟咯。 咁虽然气温又未反映得到，估计大家即系个体感温度，再加埋睇埋天空啦，阴阴天咧，即系成个人啊，都好似咧要着多少少衫咁样啊吓。 系啊，咁啊嗱，我哋而家就话有少少湿冻啦。咁但系你话嚟紧嘅时候咧，星期五同星期六咧就温暖嘅。温暖嘅时候啊，带埋啲雾气俾大家，咁所以都系潮湿嘅。咁但系就未去到湿冻住。咁但系如果你话下个星期咯，咁啊同埋知道下个星期中期嘅时候咧。朝头早啊冻啊，去翻十二度呢个温度啊，哦、都是即系俾大家即系叫做年廿八洗邋遢，差唔多嗰啲时间啊开始。隻手冻喎， 系啊， 翻只手套清洁， 冻住嚟抹窗啊！ 喂，唔好理啦。嗱，首先咧讲抹窗啊，真系有排讲啦。 系啊， 因为你首先好危险啦，咁自己就镜住啦，同埋唔好叫外佣姐姐抹啊，即系自己即系睇下有冇啲抹窗机械人啊， 有 啲智能嘢帮助手啦。 同埋记住咧，而家有好多抹窗嗰啲法宝咧，咁佢咪你净系屋企入边嗰边抹，跟住佢咪有另外一边就黐住嗰嚿嘢咁喺出边嘅。其实佢有好多咧系有条绳咧。就再將兩嚿綁住嘅，因為我唔係好相信咧嗰嚿嘢後自己喺出邊。如果你話我住，其實你應該相信 嘅。我住三廿樓，我唔得。 當依家啲手機都可以無線充電，仲可以隔空無線充電。 但我都驚嗰嚿跌落去嘛。 係嘅。 咁嗰嚿跌落去嗱，佢跌落去都算啦。但係佢整到人我就唔想。 依家即刻喺度諗咧，原來依家啲新樓嗰啲叫露台咧，咪有個環保露台嘅。你即刻觉得嗰啲安全好多， 系啊， 因为点跌都即系跌翻落去自己度咯。 系啦，除非你话最外边嗰一浸，但系通常我哋唔清洁噶嘛，最外边嗰浸未有去风吹雨打咯。即系你入边 等佢大雨嘅时候就用大字嘅力量洗埋 露台入面嗰个玻璃就你中意点抹点抹啦，你唔会跌落街啊嘛。即系意思系咁。咁希望大家即系大扫除嘅时候有两样都要注意，第一抹窗要注意，第二咧就系住保暖都系紧要啊。咁睇下可唔可以喺礼拜六日嘅时候已经抹一抹间屋啦，因为你去到。 十二度咧，你真系冇乜动力咧，将只手摆落啲水嗰度啊， 系啊， 周围 其 实 系嘅，系嘅。但如果你话礼拜六日佢真系如果大雾嘅时候咧、你都辛苦，因为你抹完之后，你发觉啲嘢抹嚟抹去抹唔干净， 系， 同埋要等佢好耐先至干。即系你抹个碗咁样，你放喺度，你都等唔到佢干， 所以都 太潮湿啊！ 大家分工合作做啦， 系啦， 屋企嘅嘢一个人做唔晒，搵两个人， 应该所有人一齐 做 嘅， 就搵钱请钟点姐姐， 即系一家人一齐做咗佢啦。 虽然今年啲钟点姐姐再贵咗啲啊，好似话时薪去到180元啊，即系如果帮你清洁下， 系啊， 即系执拾下、接下衫啊， 专系年尾做嗰批。 其实我自己最难嗰样嘢咧，就系接衫，接衫。 你有冇兴趣学一啲特快接衫法咧？ 我直情有一个中学同学做咗收纳师添， 一下就接咗噶嘛，有啲衫系。 系啊，但系唔得噶，好难啊！即系佢话，日日都好似要着唔同衫，跟住又要攞出嚟咧。唉，算啦，啲每个人都有啲劣根性嘅。咁嗰劣根性系睇下你自己去唔去更字啦。你唔更字唔紧要嘅，搵人帮你，搵人帮你。有啲嘢真系自己做唔到， 或者用钱做咗佢咯。 系啦，用钱做咗佢啦。咁啊，好彩嗱，即系以下落嚟讲呢个劣根性咧，我就冇乜嘅，或者控制得住啦。呢、這个引头。就係、是、啲薯片引啊！點解無端講薯片呢？咁啊，小白熟悉啦。咁通常我哋買咧啲零食咧，都喺日本嗰度運過嚟噶嘛。譬如你去嗰個企鵝嗰個超級市場咧，咁你攞架手推車咧，你會擺咗好多好多零食落去啦，包括一啲薯片類咁樣咯。咁但係咧，好少咧可以咧將香港啲薯片咧。公日啊，即系叫做去翻日本嗰度售賣。 我调翻转啊， 系啊，喂，呢、這个牌子我哋都由细食到大噶啦。 呢、這个牌子咧， 系 我都即系经常听啲日本朋友讲， 系 佢哋嚟香港其中一样要买嘅就 系 呢个， 系嘛？ 因为其实以前日本系有嘅， 系 呢一款即系辣 spicy 味道嘅薯片咧，以前咧系同一个生产线，咁但系咧香港同日本两边咧。都會賣嘅， 係啊。 咁但係有段時間開始咧，都好耐啦。我啲 friend 都係三十幾、四十歲嗰啲咧，咁佢哋都已經話喺佢哋細個嘅時候就好中意食呢只。係，咁佢哋細個都係講可能十歲啫。咁、你諗下，佢又食食下跟住冇咗，咁、就我斷估佢都係應該20多年前咧喺日本嗰邊咧就冇得賣啦。 係。 咁但係咧。即系都仲有好多游客嚟香港噶嘛，佢哋反而会喺香港见到， 系啊， 咁啊拎翻乡下，佢哋嘅乡下真系， 系啦，咁但系咧，依家咧，你啲朋友十几廿岁嗰阵时食过一次啦，喺日本有卖啦，依家变咗卅几岁咧，又翻出嚟啊，卅年之后除咗睇到入樽之外咧，卅年之后咧喺呢个日本嘅超级市场咧，网上疯传都有写啊，薯片包装更加用日语写住咧，香港超热卖商品登场咁样，或者商品登陆咁样咯，系啊，佢真系写咗一个咁嘅字眼喺日本嘅超级市场， 但系佢呢个系咩版啊？呢、這个系 日本香港版， 香港版啊嘛， 就飞咗去日本嗰度， 就飞去日本买啊嘛，就唔系佢哋嗰边生产啊嘛， 系啦，冇错啦，咁啊讲呢个薯片。系啦，咁啊，当然要 credit 下中哥啦，佢嗰个罐头薯片，将我哋深深咁样印记喺我哋嘅屋企嗰度。 好耐啊，嗰、那个真系。 喂，你嗰个啊，一罐罐嗰罐嘢。 你讲到咁样，我唔出声唔得啊，真系。 我以为你因为食薯片啊，而食到喉咙痛冇事啊嘛，中哥系咪啊？ 系啊，直话讲嗰个浓情长度啊。 哦，浓情长度。剔住咗， 仲有两架喺度啊， 系咩？ 剔住咗， 仲有一架客货 van， 同埋一架大货车，仲喺个快线嗰度啊， 哦、 所以一路都塞住后边啊。 系，但你又醒啊，你行慢线，所以你又翻咗嚟啦，已经系 唔系净得我醒啊嘛？全条龙嘅人都系行紧慢线，个个都醒，跟住嗰边又塞埋，呢边又行唔到。 啱啦，今日讲薯片好，正所谓食咩 B 薯片。千祈唔好问几 点， 不过都要讲下而家7:45。 讲咗天气未啊？ 系讲咗啦， 讲咗啦。 相对湿度85%啊。 系啊，反而想同大家倾下薯片，系啦。咁啊，喂，真系呢一类嘅薯片咧，打翻去即系由香港嘅市场咧咁火红咧，打翻去日本咧，啊，我觉得呢一样嘢都好似有得做，同埋咧都几估唔到，原来日本人都开始中意食即系香港呢个口味啦。嗱、 哦， 呢、這个薯片， 所以咪就话其实佢哋。都话20年前佢哋有噶啦， 系 佢哋嚟香港噶嘛。 所以咩内销变外销， 系啊， 外销变翻内销， 系啊，系啊。 又翻翻去嗰句咧，好唏嘘，系叹一声先啊。正所谓咩啊？ 人離鄉賤， 係啊， 物離鄉貴啊， 係啊， 爭幾遠？ 可能喺咧，即係日本買翻香港呢個出產嘅薯片咧、又真係貴啲。嗱，我講多啲少少內文俾大家聽嘅。其實咧喺2000年咧，呢、這個其中一個薯片生產商咧就喺香港設廠啦，並且生產咗第一包香港製造嘅熱咩薯片啦。咁、其實呢個熱咩薯片咧，我估大家睇波啦，即係屋企煲劇啦， 食唔少啊， 食唔少停唔到啊，直情即係停唔到啊。雖然依家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呢一類日式薯片嘅份量咧，個包裝又好大啦。你真係剝開佢咧，梳咗啲氣之後咧，其實咧，我粗略估計過，應該得三十零四十塊到嘅，唔計薯片碎喎。 咁冇辦法啦，咁佢係要有 薯片價格， 佢要有呢個包裝，佢先可以傳到氣啊 嘛。係啊，唔好數啦， 唔好數啦。 如果你數幾多塊咧，你情願即係不如買翻嚟嘅時候剝碎佢先。 係， 咁你咪好似好多咁樣咯，冇辦法啦。 無限喎，咁樣係。 係啊，因為佢本身係。想讲偷工减料，好似唔系几好意思。 成本上涨， 成本上涨，用另外方法转嫁喺消费者身上，佢都系咁样啫。咁其实都唔系净系佢啊，老老实实啦。你就算你去街买个烧味饭啊，都系用呢招嘅啫。 烧味饭明明个叉烧可以一解上，佢分开剁开几嚿碎上系咪？ 叉烧明明五嚿。跟住佢都俾翻五嚿嚟噶，不过薄咗啫嘛。 系啊， 所以你有冇留意啊？啲师傅嘅刀工劲咗噶， 系 切薄啲， 系啊，正所谓啲冰有咁多咁多，系咪 啊？ 你嫌佢贵嗰阵时，佢咪切六嚿俾你咯。 咁 其实都系一样。 如果用呢个方法推演，咁我即刻咧怪错咗美式快餐店啲薯条啊。其实佢虽然咧越俾越少，我其实想我身体健康之余，仲想我每条长嘅薯条咧对半分啊。 系啊， 咁你即刻觉得咧？嗰包薯条啊，好多啊，好多啦！ 你讲呢个美式快餐连锁店，同埋话讲一个薯条咧，嗰个盒你有冇留意？点解佢个底咧，系向上拱嘅？ 哦，因为佢可以系啊，可以令到你薯条挤起上嚟嘅时候高啲啊嘛。 呢个讲翻以前咧，N 年前有一套粤语长片，我都唔记得咗叫做乜嘢名啦。咁几听落就好似好好笑，其实几凄凉嘅。咁话说咧，就系以前咧喺木屋，即系都木屋都仲要劏房噶嘛。即係大家嘅生活唔係幾好嘛，咁我唔記得咗白燕定張沒有啦，咁啊即係窮書生啊嘛，咁啊住一間，咁跟住咧嗰個包租婆就好人，咁佢哋一家大細，跟住見到嗰邊，哎，佢哋係咪冇飯開啊？跟住請佢哋食飯，食飯啫喎，咁但係咧又驚，哎呀，如果請佢食飯，佢可能會覺得唔好意思，又或者覺得哎呀落唔到台啊，點解連開飯都開唔到咧？於是乎就話聽，我哋有兩碗飯。兩碗飯都咁滿嘅，咁原來咧俾咗一碗飯啊，白燕張沒有嗰邊佢仲有個細路啊嘛，咁跟住嗰邊咧就一碗真係裝滿咗嘅飯，而佢自己個碗係點樣咧？佢一隻大湯碗下邊先吸一隻碗，即係壓咗啲位，然之後上面先裝一啲飯，咁感覺上咪話等阿白燕張沒有就會覺得唔會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兩家都有飽飯食，咁就聽落咧就係好似好心酸咁樣。估唔到呢條橋咧就俾快餐店攞咗嚟整薯條啦。 係啊， 我出去做嘢都係咁噶，明明冇咁高，都要著增高鞋， 鞋是 都要頂住噶，個心理質素佔優啊，好緊要噶。 Thank you. 带动我的理想传记，还要再怪得太猎奇。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怀疑你装束的气味，这么的滋味难靠气。Hey, 云雾里面慢慢亦是你，期在我亦很滋味，期望你不再。心哼出这下文，极为高度，不过想一起恨。和你开心得太累，伤心得太累，难一对。Hey, 遗忘你开解都太累，分解都太累。 云浩影气流， 喂，我忍唔住咧，成日虽然成日都话嗰啲咩嘅几年一遇，几年一遇嗰啲咧，呢个咧可能大家都会见到，但我真系忍唔住讲，有一粒嘅彗星咧，佢有个名嘅，叫 C/2022E3， 跟住咧就括弧咧就 CTF 咁样嘅，话上年先发现嘅啫。咁啊，呢一粒嘅彗星咧啊，好嘢啦！上年三月先發現，咁啊，但係咧，佢喺嚟緊嘅時間咧，就有機會啊嚇，咁啊會喺呢一個嘅附近咧，即係我哋人類可以目測嘅位置嗰度咧就出現。再加上咧，啊原來佢係五萬年先至一遇嘅彗星嚟嘅，即係譬如嗰啲咩哈雷彗星啲 friend 咧，咁佢哋可能講七十五年咁樣，我都唔記得我有冇見過哈雷彗星。 五萬年 喎，佢呢個五萬喎， 講緊嗰個哈雷啊嘛。 哈雷就七十五啦， 七十五係啦，會見到一次嘅。 系啦，所以我唔记得 绕住地球嘅轨迹比较短啲。 系啦， 你有冇见过啊，钟哥？ 我见过，我都唔认得啦。见一次， 唔系咯。 我啱出世嘅时候见过你，当我七十五岁嘅时候，我再见你都唔知你系边 位 啦。 系啊，好彩彗星咧个样就应该差唔多啊。不过其实个个又差唔多样。咁佢呢一粒嘅彗星咧，咁啊当然犀利啦。咁啊五万年先一遇，咁所以咧其实就唔系咁容易发现啊。咁啊发现咗佢嘅时间啦，咁啊亦都话到会下个月初。咁啊，靠近地球，咁啊有專家就認為咧，嗱佢嗰個亮度同埋佢嗰個嘅叫做size 咧，其實可以用肉眼睇得到嘅、 哦。即係我今次見唔到咧，就要五萬年啦。 係啊，劉德華我哋都一萬年啫嘛，即係用劉德華我哋五次。 係啊，朱茵都係一萬年啫嘛，都係一萬年。 係、 啊， 五 萬年，一萬年， 五萬年，除非喺電影嘅世界可以咁樣咯。啱啱、又出咗呢個蟻俠。 系啊， 嘅 trailer 喺个 量 子狂热 量子里边咁样， 啲量子佢玩晒， 转入去就转翻出嚟喺个时间线嗰度系嘛？ 系啊，嗰啲就好复杂啊，好深嘅科学噶。咁但系讲翻呢一个彗星咧，其实佢就话到，佢由于咁耐先出现一次啦，咁所以今次咧又系嗰啲又好值得睇啊，好值得研究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在我睇嘅话咧，佢五万年先进入太阳系一次咧，咁亦都我自己都想睇嘅。咁但系由于暂时啦个资料就话到喺。香港唔知系咪香港出现定系呢个美国啦？我再细睇嘅时候咧，佢就话到又有机会啦，会喺呢一个月光几光嘅时间咧就出现，咁、所以应该系夜晚嘅时间会睇啦。咁但系由于个月光又喺度啦，咁所以咧佢应该会系遮咗少少，能见度比较低嘅时候就更加难睇啦。咁我唔担心个月光啊，其实我担心系普遍嚟讲嗰个。空氣啊，或者有雲冚咗喺度，就更加睇唔到。 但係你五萬年先嚟一次，即係對上一次嚟嘅時候都五萬年前啦、 啊。 冇人見過啊！ 冇人見過噶。 咁邊個話俾我聽嗰粒就係咧？ 哦，因為咧，佢哋嗰啲科學家點樣揾翻啲五萬年圍咗地球一次嘅咧？即係每一粒星咧，其實我哋人類科學好文明噶啦，已經。佢哋就會 detect 咗啲星佢嗰個運行嘅軌跡，然後咧就咁，我哋梗係冇可能計佢五萬年啦，即係用五萬年計佢啦。但係我哋可以喺佢嗰個嘅叫做軌道上面咧，就可以推測到每一粒星。佢嗰個運轉嘅軌道，再推算到佢嗰個嘅係啦嗰樣嘢啦， 好專業先睇到。 好專業㗎！ 我最怕係咩咧？即係譬如你帶個旅伴咧上去山頂嘅時候，你睇下嗰粒，跟住指咧，你一指上去就話嗰粒，我點知你指緊邊粒先得㗎？嗰粒啦咁樣，即係我去到睇嘅時候又係咁樣㗎啦，係咪嗰粒啊？係咪嗰粒啊？你係咁樣指我都唔知邊粒㗎，大佬。 所以咧， 要攞天文望遠鏡去睇係咪？ 天文望遠鏡其中一個法寶啦。另外咧，其實而家坊間有好多 app 咧，免費嘅，免費嘅都有，俾錢嘅有，俾錢嘅當然更加專業啦。咁佢點玩嘅呢？其實佢就download 咗之後咧，咁夜晚其實日頭都玩到㗎，即係日頭玩到。咁但係夜晚嚟睇星星睇清楚啲啦。咁你就將個app 開咗之後咧，你就懟上個天空嗰度，因為而家啲電話入邊咧有曬指南針噶嘛，有曬方向噶嘛。咁咧懟上個天空嘅時候咧，你就已經可以話到俾你聽，其實你想譬如我想睇仙女星座，咁佢就畫俾你聽，個仙女星座就係呢粒呢粒呢粒呢粒加埋嗰條線係點樣畫嘅。咁我咧就可以拎開個電話嘅時候，我就問翻，哦，原來呢一紮就係仙女星座啊？點話我又唔記得咗，拎翻電話出嚟懟上去。咁樣去到睇嘅，咁佢仲有好多嘅，譬如有陣時會有啲，譬如火星啦、土星啦、金星比較近地球嘅時候咧，你都係睇唔到嘅時候，唔緊要。原來呢啲 app 咧，佢其實任何時間，就算你而家開咧，佢都話俾你聽個火星位置喺邊度， 個方向係點咯。雖然依家 佢直頭指俾你睇啊，係啦，即係例如我而家呢刻。八點就嚟八點啦，咁個月光應該喺我腳下低噶嘛，咁我將個電話掃向我下低嘅時候咧，咁嗰個月光就會喺我只腳下低嘅，咁佢就話俾我聽，其實因為我哋就話平面啫，但呢個宇宙嘅空間係三維噶嘛，咁所以佢呢個方向個指南針佢都用三維嘅形式話俾你聽，你想揾嘅星或者你想揾嗰個嘅月光，你想揾一啲特別嘅唔同嘅天文，佢到底係邊個方向嘅？無論你睇唔睇到都好，佢就指俾你睇個方向嘅。咁如果你話呢啲幾多年歲星嗰啲，咁我唔知個嗰啲 app 會唔會 update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簡單啲，你要揾北極星或者北斗七星嘅，雖然你肉眼都容易啲揾嘅，咁但係你真係唔知佢喺邊，你咪攞呢啲 app 咧掃上去天空嗰度，咁你就一揾咧就會揾到㗎啦。 你唔好岌頭，你咪真係明㗎、啊。真係明， 真係明㗎。 因為我哋你阿小白講緊粒彗星啊，我哋今日個房有個廣播新星坐咗喺度咁樣，喺個額頭又好似好明咁樣，我都聽唔明，你聽得明嘅真。 聽得明啊，阿歐明唔明啊？ 我 download 個 app 先，係download 個 app 先。 你 download 個 app 咧，你一開你就會明白，哦，原來你只係。就咁，你開咗個 app 咧，佢已經不斷話俾你聽每粒星個位置喺邊度，同埋佢話俾你聽每粒星佢個軌道喺邊一度嘅。即係譬如你火星拉上去，你咪見到哦，原來火星佢會咁樣圍繞住一圈嘅，咁你就會見到哦，原來我如果我要等火星出現嘅話咧，我就去邊度等，咁我就會方便啲啦。 有呢啲 app 用，大家觀星嘅時候就。注意保暖啦，天气都下个礼拜好似冻起上嚟啦，系啊，男朋友条颈巾啊，暖粒粒咁样同中意嘅人一齐睇下星星都好浪漫嘅。 同时风险挑战仍然较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同埋单位要狠找安全生产责任同埋措施落实，坚决防范压制重大嘅事故。会议指出，当前复工复产同埋消费恢复加快推进，不稳定不确定嘅因素加系会增多，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务必保持清醒嘅认识。会议要求要针对春节、全国两会等重要时段，完善应急预案同埋防范措施，强化应急备勤同埋值班值守。堅決壓制重特大事故發生，確保在歲末年初安全生產形勢穩定。英國首相新偉誠同到訪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會談，兩個人在會談之後簽署將會大幅擴大兩國防務合作的互惠准入協定。英國是繼澳洲之後第二個同日本簽署有關協定的國家，協定將會推進英國同自衛隊的聯合訓練和部署，允許雙方在對方領土部署部隊。新偉誠說，這項協定對英日兩國都極為重要，協定凝聚了兩國對印太的承諾，

要太狠。 上榜两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One Promise， 愿意等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顾纪君，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自己，爱自己多啲，多啲正能量。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身体健康。 我系江美仪，每朝早起身嘅时候望住块镜同自己讲：你得嘅，你系最好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安歌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平民化的意思就是一些很切合我们民生生活的不同文化。 批花工艺就是会将一件首饰之类呢，在上面就雕啲花纹，令它不要那么单调。 铁打就属于骨伤科专医筋骨的里面其中一个主要的科目。很多铁打医馆都会在武馆里面。哦， 欢迎收听平民化博物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八点十二分星期四的早上，这个环节继续请来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事。Dicky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Dicky。 东哥好，小孟你们好，我要讲声新年进步先。还有呢，最重要就是这个苦尽甘来就吐气扬眉，好紧要啊！ 哇， 好嘢啊，食晒 系咁啊！农历年系农历年嘅时候都要用，继续用吐气扬眉，咁就 very good 啦。因为睇到咧， 讲多两三个礼拜，头先嗰句嘢都要 系啊。咁啊，睇到港股继续做好啦。咁啊，琴日都升104点啦。港股曾经咧重越21,600点嘅水平啊，大行咧睇升一成咁样，咁更加咧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升。Dicky， 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分析呢？ 系好，咁我啊真系放咗好悠长嘅假期啦。咁喺呢段时间，先多谢我同事嘅 Tory 咧，就继续咧就帮我继续喺呢度同大家倾偈。我喺假期之前咧，我都唔记得啦，有冇喺晨光嘅时段啦，有冇其他港台嘅时段一桶金啊，普通话台、英文台啊。咁我咧都有啲比较乐观啲嘅预测嘅，喺即系过年之前啦，新历年啦，我讲紧，咁我就话啊，即系照到你咧20,000点都弹指就即破，咁而22,000点咧，农历新年前咧，即系我哋讲内地春节咧，都指日可待。咁啊，真喺过去呢段时间咧，其实港股嘅表现都相当之好。咁当然啦，即系其实大家又系要睇嗰几样嘢啫。点解股市会升咧？咁啊，又系嗰几样嘢咯。即系人民币汇率反弹啦。咁点解啊？咪就个美元咧，就系持续回落咯。咁啊，美元见咗顶咧，咁我谂都系我好耐之前嘅预测啦。咁美元而见顶嘅原因同理由系啲乜咧？咪就系话美息会见顶咯。咁美息当然啦，就未见顶嘅吓，就即将进入高原期。咁呢个都系我过去经常形容嘅状况。就即係話加息嘅步伐咧，速度同幅度咧開始會放慢，咁跟住咧就維持一個高位嗰度，但係咧就唔再加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比較客觀嘅狀態。咁睇嚟而家咧亦都越嚟越吻合。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比較好啦，又近翻啲啦，即係話前瞻性少少啦。咁啊，禮拜四咧，美國就有一個好重要嘅數據，就係個 CPI 啦。咁啊，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又或者市場都係估咧，喺按月可能有0.1%嘅回落，嗱唔好諗住0.1%係冇乜嘢，其實都幾緊要噶啦。嗰、那個0.1%嘅回落，咁而全年計咧，即係按年嚟講咧，可能都有6.5%嘅增長，但係比最高峰嘅9.1%咧就落咗好多好多啦。咁點咧？咁大家就炒呢樣嘢啦，覺得哦通脹繼續放緩，咁跟住咧鮑威爾都冇計啦，即係話點樣都好，佢都要承認咧，即加息周期接近尾聲。咁所以咧就即係個股票市場咧都繼續做好，美股都係啦。 咁不過咁，即係如果你話以即係呢過去呢兩三日美國股市嘅表現嚟講咧，某程度上都係已經反映緊呢一個比預期溫和嘅通脹嘅數據，除非真係好戲劇性地咁樣係即係回落啫，否則咧而家嘅升市咧都喺美股嗰邊咧都叫做前瞻地反映咗少少呢個 CPI 嘅數字。咁嗱，當然啦，尋日咧個港股咧都繼續咧係有一個幾好嘅動力嘅早上嘅時間，咁但係下晝咧就開始有少少咧，又未去到高處不勝寒，又唔係腳仔軟，但係就硬係好似咧有少少裹足不前，好似都哎呀拉住嗰種嘅感覺。咁當然啦，你話我而家呢刻會唔會暫時即係好快改變呢個22000點，即係農曆新年嘅目標咧？咁我未改變住嘅。咁但係咧，大家都會明白就喺而家呢刻咧，即係的而且確好多過去，包括我自己喺唔同嘅報章啊、專欄啊推介嘅股份，都真係累升嘅幅度都好驚人啊！過去嗰即係唔多嘅呢個零月嘅啫，因為一個出行嘅概念，一個完全將疫情兩個字咧，已經係放埋咗喺即係歷史書嗰度啦，已經唔需要再講啦，因為復常就已經係已經復常咗一段時間添啦。咁所以而家開始大家嘅思維就係話，唔係話憧憬，亦都唔係話炒，復常概念，因為復常已經唔係一個概念，復常已經係一個狀態。咁而呢個狀態都維持咗一段時間，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開始去諗就係、是，咁究竟嚟緊經濟又好啦，金融市場既然係環環緊扣嘅，咁有啲乜嘢嘅行業即係繼續會受到政策嘅庇蔭咧？咁當然啦，即係除咗你話出行嗰啲已經炒完一轉之外，咁就肯定係啲平台經濟啦。咁但係呢段時間當然亦都係啦，即係阿里哇整改又完成啦，杭州市政府又撐佢啦，咁跟住再加埋我好睇好嘅騰訊，其實哇，即係計埋財政都低位，差唔多升一倍。咁其實亦都係反映咗市場嘅情緒，亦都已經呢一秒鐘咧係相對地係比較樂觀啊。咁所以咧，亦都唔係話而家先至嚟入市啦，即係老老實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有聽陳光嘅環節嘅，有聽我哋嘅建議嘅，咁呢段時間應該都會係點都有啲貨喺手。如果你話而家我先春春做動下，忍唔住啊，好想入市啊，咁我又會覺得咁倒不如又學習下啊。學習下唔買啊，學習下觀望啦，係啦，即係如果你而家呢一秒先唔得啦，我忍唔住啦，我跳入去股市度，我點都要買啲股票啦，咁我就覺得即係呢一秒鐘就真係唔係一個最好嘅時機咯嚇。 但係的其實我學呢樣嘢學咗好多次啦。即系睇住唔买咧，我学咗好多年，睇住唔买，咁点算咧？而家 嗱，都真系嘅，因为咧，即系点讲咧？当好啦，我又唔系话认叻自吹自擂，不过我都记得，我都系其中一位香港股评人，好早就讲十月全城哈喽喂，好可能就已经见咗底咁。咁我都真系大声疾呼讲过呢样嘢嘅。咁你话哎呀，我冇听你讲啊咁。咁唔紧要，正所谓股市日日有，除咗星期六日公众假期嘅啫。所以咧唔紧要嘅，机会总系会有嘅。正所谓我经常都讲嘅比喻就系话，投资嘅路咧系真系漫漫长嘅，即系比我哋工作仲要长，退咗休都仲要投资嘅，系咪先？咁所以咧总会有机会嘅。 好啊好啊，咁既然咁样，我问下第二啲嘢先，问下啲即系有啲可能嘅先啦。正话阿迪杰都讲到关于美元嗰边咧，咁而家美汇都回落咧，会唔会利好？譬如话金咧，咁如果系咁样嘅话，譬如金矿股呢个板块有冇得谂咧？而家？ 好咁啊！當然啊，即係聰哥嘅概念就係話，咁而家點啊？咁都係要揾啲嘢嚟買噶，咁梗係要揾啲嘢落後噶啦。咁金礦股係唔係咧？咁金又得唔得咧？咁嗱，從一個好理論嘅角度去講咧，其實都真係得嘅。點解咧？第一，當個美匯指數回落，其實就係因為美國加息嘅步伐開始放慢，咁跟住美元就會回軟啦。咁喺呢個環境底下咧，因為大家都明噶，買金咧就冇息收嘅。咁但係如果息可能未減，但係可能會起碼有機會即係唔再加咧，咁呢個都會有少少幫助。同埋當即係全球經濟活動重啟，已經係後疫情嘅經濟咧，咁對於呢、這、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黃金嘅需求咧，亦都係會有個上升嘅。咁當然啦，我哋講黃金嘅需求一定係講緊黃金金色嘅需求啦。咁同埋亦都再加埋即係嚟緊兔年啦，咁亦都好可能係。即係嗰啲駕駛啊，可能又會好翻啲噶啦，因為即係擺到下酒啊咁樣，又唔使話隔塊大膠片啊咁樣，咁啊可能會即係啲婚宴咧，可能有大啲啊，咁嗰啲金珠啊打隻大隻少少啊，咁即係從呢一個咁樣嘅概念嚟講咧，咁即係照道理都會 做翻好啲嘅。咁當然啦，即係除咗你話金礦股之外咧，咁其實仲有一個選項嘅，就係咩咧？就係呢啲同黃金掛鈎嘅，例如交易所買賣基金。當然我唔講名唔講 number 啦，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可以揾下嘅。咁呢一類型嘅產品咧，佢就會記住，即係唔好有杠杆嘅。咁咧佢就會比較係同黃金嘅價格嘅敏感度高啲。咁但係咧金礦股咧，咁就會個價格咧個波動性就會大啲，因為畢竟係講緊嗰間公司嘅盈利能力好唔好喺金價上升嘅情況之下。咁但係咧就唔係完全百分百吻合嘅，因為即係其實即係開金礦亦都有唔同嘅即係話即係產能嘅因素啊，又或者可能佢哋喺黃金嘅即係話業務裏面可能係一啲比較下游，譬如金晶粉嘅生產，咁所以咧就不能夠以偏概全。咁但係總的來說咧，都係金價都會係即係穩步咧上揚啊。 咁另外都想睇翻啦，而家見到中港兩邊個通關嘅情況咧，越嚟越多利好嘅消息啦。咁啊，投資活動咧亦都越嚟越活躍嘅。咁啊，係咪即係話到資金睇好中港經濟復甦？咁啊，內銀亦都係典型呢個經濟周期嘅可能啊，即係受惠股份。咁啊，係咪即係呢一個升勢可以嚟緊嘅時候都暢通無阻咧？的其。 好，咁啊，小白呢個咧就值得探討啦。嗱，當然啦，其實近期啲即係內銀股咧，個股價表現都唔係太差嘅。 嗯， 雖然比起部分，譬如話我過去一個多月之前好睇好嚟啲出行嘅板塊啊，即係話嗰啲旅遊啊、免税店啊、網上旅遊服務啊，咁即係當然比唔上啦。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睇高一線咧？咁嗱。理論上可以嘅，因為淨係個人民幣反彈咧已經好利好佢哋，同埋經濟復常好利好佢哋。但咧佢哋又多咗個國家級嘅任務，得得。咁個國家級任務就係因為要令到咧所有而家喺目前呢一刻未至於水深火熱，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缺乏一個融資嘅力度嘅，佢哋要幫一幫啊，即係話啲房地產發展商。即係簡單啲一句啦，等錢使咩？各位銀行嚇啊，幫幫佢哋啦。起碼咧，而家我哋補交樓，又要咧令到咧呢一啲部分嘅，即係其實都唔係壞孩子，好努力經營緊嘅，又交緊樓嘅房地產發展商都得到正常嘅融資啊。咁所以咧，佢哋就有呢個任務喺手。咁呢個任務咧就即係有辣有唔辣啦。即係一方面借到多啲錢啦，但另一方面咧，其實。即係呢一類型嘅貸款咧，嗰個風險亦都相對地高啲，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就相對地咧，內銀都會穩定，但係咧就未至於話會係好能夠一飛沖天去，就因為頭先講嘅原因。 咁啊，散户朋友咧有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今日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聽日再傾咯 ，Dicky， 多謝你，拜拜。 唔該 ，Dicky。 老豆，你而家得闲吗？我哋嚟。 哦，大个女终于知道揾老豆探讨人生呢。 人生我哋一阵先探讨啦，我哋嚟探讨咗个实名登记先。我之前收到电信商登记提示短信，话要喺2月23号之前完成张太空卡嘅实名登记，如果唔系啊，就用唔到流动服务噶啦。 你老豆我啊，一向都系快人一步嘅，上年已经同你阿妈去咗电信商门市一齐登记咗啦。你都唔好等啦，18间指定邮政局都可以免费帮你噶。 其实上网都得。我而家咧就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先。 仲有啊，有咩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啦。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完投资市场啦，讲翻啲利市市场先啦。 好啊， 唱钱未啊？两位拍档， 未啊， 要唱啊！ 我琴日去咗银行，但系做其他嘢啦， 做定存系嘛？急速定存700万，系啊，三摆三个月有30000蚊，系啊。短存啊，依家叫做短存。我哋踢波咧，成日都话喂短存啊， 系啊， 依家真系短期存款啊，同你讲噶， 都有肉食。 我细路个时候听嗰啲唔系短存啊嘛，系咪长存急攻啊？ 长存急攻，依家兴短存啊， 系啊，以前就话大脚大个困入去啊，系咪？而家唔同啊。 我琴日去银行做其他嘢啦，咁啊听到好多嗰啲上咗年纪嘅哥哥姐姐们都话，有冇新银纸啊？有冇新银纸啊？ 咁話有冇新銀紙？咁、那個嗰、那個服務員當然話今日已經唱曬啦，我琴日已經好早去啦、 嗯， 今日已經唱曬啦、 嗯。 你話幾早俾人唱曬咧？就叫佢聽日再早啲、 嗯，明天請早啊嘛， 請早。咁、所以就冇咯。 銀行都即係個營業時間都有所變動噶啦，即係為咗大家唱錢。 係啊，我都係一個好嘅顧客嚟嘅。我同個服務員講，我唔係我嚟封利是，你有錢俾我就得。咁跟住咧，我就同我幾想同琴日嗰個阿姐講嘅，即係想話換新銀紙嗰個咧。咁跟住即係唔好意思啊。咁佢就話有冇廿蚊、20蚊嗰啲鈔票嘅新銀紙咧？咁、我話其實咧，你俾20蚊新銀紙冇乜所謂嘅，啲人唔介意新定舊噶啦。如果你俾咗100蚊咧，再舊啲都仲開心， 每嘅都得啊，100蚊都得，500蚊 碌埋佢整鈔佢都仲開心。 你同你講 張新嘅廿， 梗係唔好意思嘅，你試下俾我先啦。 真係、哦，不過估唔到琴日鐘哥你做完呢個櫃位服務之後，搭單唱多少少，佢都唔俾你、哦。 唔係啊，我冇唱啊， 哦、 留翻俾有需要嘅人啦、啊。咁、 哦、 我大條道理啊嘛，我 大條道理唔使封利是 啊 嘛。 就係咯，我唱唔到，唔係我唔唱，冇啊嘛。係 啊，盡咗力㗎啦。 係啊，我都係再講一次啊，今年盡量有啦， 啊、 上限20蚊。 係係、 啊，經濟唔好啊，喺我身上邊出現嘅經濟唔好，上限20蚊。 係 啊, 啊，但係騰訊升翻㗎喎。 上限20蚊， 阿里重越250天线 通关喎、 啊，红底股 吓、啊，经济利好消息好多、啊，钟哥。 好啦，听日再讲股票。不如咧讲开唱钱啦，封利是啦，咁啊，我哋都要啦，即系要、要封利是啦。咁依家咪好多嗰啲迎新钞又好，新钞又好嘅。其实咧，大家封利是之前，你哋会唔会睇一睇啲钱啲 number 噶？如果靓嘅 number， 你会唔会留起佢噶、 哦？ 即系好多个八字啊， 我会、 啊，我都会啊，我都会 啊。 我唔覺得會唱到呢啲，即係就算你係唱新抄 啊， 我真係唔相信呢啲咁靚 number 會落喺我哋手、 啊。其實有 full fit 㗎，即係我有陣時咧都有睇過，譬如一沓咁樣嘅銀紙咧，中間一定你見到個 number 咁順落去咧，係會有啲應該會出現啲靚嘅 number 嘅。但係當去到靚 number 嗰個位嘅時候咧， 冇咗， 佢有機會冇咗㗎。係啊，佢有機會中間已經 被抽走咗係咪？ 係啊，因為特別嘅原因、 哦、真 被抽走 了、哦。反而咧，即除咗嗰啲8888啊、1818嗰啲咧，其實我自己咧好想揾到一啲自己生日啦、自己電話號碼啦。你有冇見過、或者擦身而過啊？ 冇、 同我家居電話，即係細個大家一定有個二字頭嘅家居電話噶啦、我曾經有張鈔票咧，係同我屋企個屋企電話。欸是好近似嘅，争一个数字， 可遇不可求 ，probability 好低。喂，但我留翻啲 probability 去做 mark 式数过啦。 争一个字系二奖啦。 但系呢啲纯粹留个纪念啫，即系有阵时候我都会用钱嘅时候啊，都会睇一睇。 我又冇呢个习惯。 有冇？即系譬如你生日嗰个 number， 即系尾数啦，或者头嗰个数字啦。可能你都會想 keep 一 keep， 我都會望下。 我從來冇留意過呢一樣。 望下，不過大部分都係99%都係拎走㗎啦，繼續封㗎。 咁啊，當然啦，嗱呢啲就自己覺得 happy 啦，因為中咗自己心入面嗰個 lucky number、但係如果真係有啲咧，封利是嘅時候咧，有啲靚 number 咧，隨時啊20蚊就變1000蚊。 哇！ 因為有啲錢幣收藏者咧、就會幫你咧啊收一收佢。 咁封利是嘅時候一定要揭一揭啲 number 先喎， 系啦，嗱，根據咧，好， 你唱咗錢記得幫我 睇 鏡先， 睇睇先， 即係有一好嘅，我幫你換咗佢先咯。 係啊，真係會有令到啲嗰個價錢啊。嗱，譬如咧，根據呢啲錢幣收藏家咧，阿張先生咁樣講咧，即係六個同號嘅 number 嘅20蚊咋，六個同號即係33333六個三字啦，咁樣啦，可以賣到咧已經1000蚊嘅， 哇！ 係啊，即係咧50倍嘅價錢咁樣咯。咁、 啊、 當然啦，即係唔好用個賣字啦，因為有啲錢幣收藏者、錢幣愛好者係會幫你收咗呢啲鈔票，佢愛嚟咧自己觀賞用嘅。咁、 機會唔係屬於我嘅， 我都冇見過呢啲全三全二啊咁樣。咁更加你遑論係全部八字頭啦， 係啊，係 咪先？嗰陣時咪好興咧嗰啲特別紀念鈔嘅，回歸又好，國慶又好咁樣咧，咪話嗰張錢原先50蚊，跟住話喂，如果個 number 好靚咧，會變5000蚊嘅。 如果個 number 好靚咯， 但係呢啲機會都唔係屬於我哋，真係擦身而過。

虽然打乱咗佢嘅人生计划啦，但系呢一首作品咧，成为佢咧即系一夜成名之作啦吓，都系识得弹钢琴啦，同埋主唱呢一首作品啊，新入榜占第十位 ，Katy Gregson McLeod Complex。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日咧要讲一啲咧比较合家欢少少嘅戏啊？点解？因为啲细路坐咗喺度，即系三级嗰啲，你有冇睇过三级片噶？ 有 睇 过， 正添啊！我真系同啲年青人咧脱咗节， 唔会 我见到三级片我惊啊！我走哇哇顶唔顺， 有啲咁嘅事， 血腥暴力都系， 幼稚你 未必一定色情嘅。 唔系咁，其实讲下咧，咁又系嘅，咪就讲嗰啲咯， 暴力咯。 唔系咁啊，今日咧其实想讲下，有冇留意咧？最近有一类型嘅电影咧特别多嘅，就系啲令到你好热血澎湃嘅。 哦， 嗱，譬如阿欧讲嗰个隔咗廿几年之后嗰套嘅动画啦，系男儿入樽咁样。你就算未睇。你嗰種感動已經令到你好熱血，隔咗咁多年，好熱血。 係， 另外我早前睇咗一套優先場咧，就係阿子華嗰套《毒舌大狀》。 嗯， 咁裏邊有一啲情節又係令到你哇，好熱血沸騰嘅，好熱血嘅。咁啊，突然之間覺得啊，點解好似今個新年咧，特別係想要大家熱血澎湃一啲嘅， 凍得滯啊， 可能凍得就係咁樣啊， 凍得就係要熱啲。 所以今日想講下，咁你哋喺睇過咁多嘅電影或者電視劇裏邊咧，有冇邊一啲嘅情節啦，又或者邊一套？零舍你睇完之后觉得哇，令到你即系嗰个肾上腺素上升啊，觉得好似真系输咗啖气出嚟咁样。 我呢啲中意睇卡通片嘅人咧，咁啊，梗系讲翻由细到大嗰套卡通片啦。 龙珠啦， 龙珠肯定系其中一套咧，即系我哋会觉得，佢其实好多个场位都非常热血嘅。咁啊，由以前阿孙悟空打飞利，即系去南美星嘅时候，嗰幕咧会系好震撼啦。跟住吴凡打斯罗啦，但系我觉得其实佢新有一个超系列，咁超系列佢最尾系安排咗咧，就系阿悟空同埋阿飞利，即系佢嗰个大奸角咧，就一齐去到就为咗佢哋自己嘅平行宇宙咧，就打同一个嘅敌人嘅。 同埋先讲讲先啦，可能有好多比较资深啲嘅听众咧，想话俾佢哋听，其实而家阿小白讲嗰个咧系全新一辑嚟， 系啦，全新一辑嚟， 唔系我哋细个睇嗰个，完全唔系， 好似都系上年定上两年噶啦，呢个都已经系， 都几年前噶啦， 都几年前啦， 但系都唔系我哋僆仔时候睇， 系啦，唔系僆仔嗰个噶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嗰幕咧，甚至乎咧喺即係全世界係有 feedback 啊！佢真係講全世界成個地球，即係只要有睇動漫嘅朋友都會覺得，哇！你完全冇諗到係將一個大家深入民心嘅一個故事人物。是邪惡的故事人物，我竟然家原來佢都可以做好事喎、 啊。係啊，依家興反英雄 角 色啊嘛，係反英雄啊，即係啲DC 啊同埋 Marvel 個宇宙咧，有陣時啲壞人咧突然間咧即係黑化完之後變好咧，正義大義諗完、 啊。所以有陣時候我都會 DC 我唔敢講啊，DC 直頭成個 DC 反咗啊， 反轉咗，反轉。喂，琴日 set 出嚟，佢話想大家眾籌拯救翻個 DC 宇宙喎、 啊。嚇、 啊，好似係啊， 要眾幾多先夠啊？ 我都 要 好多、 啊，我都真係唔知啊，真係唔知道。 所以有陣時咧睇嗰啲叫奸角多嘅時候咧，無論係動畫定還是電影咧，都會諗一樣嘢。哇，其實嗱，好多情節都係開頭就係敵人啦，但係後屘咧，可能你都會同佢有合作嘅機會。 化敵為友， 化敵為友係友，雖然都未必係會變成朋友，但係起碼咧個敵人嗰、那個嘅情意結冇咁深啊。 所以呢個係牽涉到寫劇本嗰度嘅，好得意嘅。你寫得耐咧，好中意一招咧，就係叫做將一啲正即係原本係正嘅角色。黑化佢， 系啦， 咁你觉得哇黑化咗啊咁样，调翻转头咧，将啲原本黑嘅角色咧 漂白佢，哇白嘅，哇好早中啊咁樣， 係啊， 成日都用呢招嘅喎，係唔知點解嘅喎， 係咯， 好奇怪， 戲劇張力啊，係咪啊，鐘哥呢啲叫做， 唔係啊， 角色人設嘅多變同埋複雜， 我覺得係寫到冇嘢寫啊，冇嘢寫，不如白化佢啦，或者黑化佢咯。 所以啲細路仔 有對比啊， 啲細路仔殺人啊，跟住啲老人家咧就又係有啲老謀心算啊，係 啊， 真係寫下呢啲反差。如果我自己咧就係、是運動電影啦，當然係即係其實入樽都好勁嘅。咁、不過依家就上映期間費事宣傳咁多啦，即係琴日都有去嗰個銅鑼灣個打卡點嗰度朝一朝聖啦，都好多人㗎啦，應該都牽動我哋呢一代成長嘅男人嘅心。不過琴日咧，其實我睇咧呢個金球獎咧，我都覺得幾熱血喎、其實套戲我都幾中意嘅，嗰、個神奇奇異女俠啦，挽救宇宙啦，就係、是、阿楊紫瓊啦， 恭喜佢攞埋呢一個金球獎喜劇。音樂劇組的女主角啦， 係啊，歷嚟第二位亞洲女演員啊，亞洲女演員啊嚇， 關繼威好似攞埋男配角咧， 係啊，咁啊，我其實我同鐘哥嗰陣時上映嘅時候都討論過，我幾中意喎呢部戲都係啊，雖然有啲 crazy 啦，同埋有啲少少邪典 feel 啦，因為其實嗰個女阿楊紫瓊個女咧。其实好恶魔噶嘛，去到中间、突然间好似好妖魔化，你以为好单纯咁样。咁但系啊，我好中意个剧本，同埋咧佢上台讲嗰几句嘢咧，好有喜感喎、真 系。 即系通常阿钟哥去咁多嗰啲颁奖典礼，未话响啲音乐咧，想你、差唔多啦，喂，好收声啦，你用够时间啦。跟住咧，阿杨紫琼咧喺台上边讲咧，用英文讲下，喂，你唔好再催我啊！收聲啊！我可以打你噶咁樣，咁其實就扣翻佢電影入邊嗰個角色， 同埋真係楊紫瓊係可以打佢咯，因為佢真係個打星嚟噶，佢真係可以做呢一樣嘢。 因為我早大概十年，因為吳宇森嗰部《劍雨》咧，係我覺得楊紫瓊最好睇嘅，因為嗰陣時即係佢同阿南韓嘅男星啊鄭雨成咧去合作咧，哇！真係好浪漫得嚟咧，好有诗意出嚟咧，佢打得好好睇啊！真系， 但当然咧，今次又转型成功啦。 系啊， 好多时候一啲动作巨星咧，大家都会留意佢动作啊嘛，当然系打嗰啲咁样嘅场面啦。但系而家随住即系时间不断向前行嘅时候，唔可以净系打，亦都打唔到咁多。咁啊，呢一套戏咧，除咗打之外，见到佢阿杨紫琼系真系。在文戏嗰方面又真系有一手啊嘛， 系啊， 所以呢个就可以话真系度身订， 其实几热血噶，有几幕咧喺 office 嗰度咧对打啦，同啲坏人啦，我都觉得哇，即系打开咗一个新嘅动作片嘅格局咯，或者格调咯， 我就记得睇完嗰个戏，我就记得个冬甩咯。 系啊，系啊，有个窿嘅，大家有机会可以欣赏下呢啲作品啦。 嗱，我自己咧就随住可能年纪大啦，我反而对一啲好热血澎湃嘅戏咧。慢慢好避開嘅，咁、其實唔係淨係我，譬如演員都係嘅。對於一啲需要演熱血嘅戲咧，又會比較褪一褪嘅。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如果大家有中意睇木村拓哉，我成即係有陣時都會講下阿木村嗰啲電視劇啊或者電影咁樣啊。有冇留意？譬如啱啱做嗰套打 boxing 嗰套咩倒數前最後十秒嗰套咧，其實佢有好多位咧，佢褪後咗，專登唔做到咁行嘅，即係原本嗰啲台詞可以好熱血地講。特別係日劇咧，好中意用説話講一啲節奏，令到推到件事，令到大家好澎湃噶嘛。佢特別係 hold 後咗嘅，可能隨住佢自己年紀關係，亦唔需要咁樣啦。嗱，如果你諗下十幾年前，佢有一套咧係講佢做選族總理嘅。 哦， 佢嗰套咧。 change 系留意一下佢上，特別係出嚟做一啲公眾演講嘅時候咧，佢係專登會做得行啲嘅。 有政治魅力啊嘛， 令到佢有政治魅力，推得行得前啲，等大家聽完之後，好似好有希望，好勁咁樣。你睇到就係以前一個演員以前做戲同而家做戲咧，嗰種嘅即係嗰啖火咧，唔係冇咗啊，而係變咗温火，慢慢去令到你去有嗰種感覺，而唔係一夜嘣。燒著你咁樣， 加埋佢 change 咧，佢特登又揾交響樂團去到做好多背景音樂啊。佢喺佢個 speech 咧，去到嗰啲 punch 位咧，就響佢嗰啲音樂咧，哇！咁你成 full band 咁，梗係勁啦。 所以而家我就會比較偏向於嗰啲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對上一套，我自己覺得又大部分聽眾都覺得好熱血嘅，咁我一定要數《英雄本色》啦，發哥嗰套啦。點解咧？即係我經常呢套經典啊嘛。去到最後，佢講完話做兄弟嘅，去到最後嘅時候，砰！咁就冇咗喎！哇，你仲咩都 都爆曬出嚟啊！嗰種嘅 眼淚啊、 情感啊，嗰種嘅歉疚啊、無奈啊、唏噓啊，全部嚟曬，即就係一句台詞、一個畫面，其實已經齊曬。 跟住再響起。当年情系嘛，吓、即系哥哥嘅当年情，系啊，啊呢啲画面系记忆犹新啦，咁啊，即系呢啲真系香港嘅名场面，真系经典嚟 啊！ 你连南韩好多导演都翻拍啊，抄袭又好啊，或者参考又好，致敬又好啊，呢三个用语都真系喺南韩嘅电影有出现过。 可能今个农历新年大家入戏院嘅时候，你都不妨可以热血一番咧，好多戏可以俾你拣啊！ Hello， 各位晨光听众，欢迎你收听晨光第一线啊！今日呢一个日子同所有嘅年轻人，尤其是系越后生嘅朋友越有关系噶。今日叫做 National Youth Day， 究竟个源头喺边度呢？转头话你知。甚至乎是小朋友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而今天这个日子更加是源自1984年就已经在印度兴起要庆祝的 National Youth Day。 原来这个日子是一位在印度非常出名的小朋友的生日，他的名字叫做 Swami Vivekananda。 为什么这个小朋友这么出名要为他的生日而庆祝呢？原来在19世纪他出现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大地跟大家讲究竟年轻人的力量有多厉害。他启发了很多在印度的年轻人，甚至乎是小朋友，要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世界。所以每一年的 National Youth Day， 传统地在印度很多的学校，甚至乎是中学啊、大学啊，都会举行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去庆祝这个日子。由一些演讲的比赛，去到音乐的汇演，甚至乎是体育活动，都会在今日非常流行的。而去到1999年的时候，联合国更加将这一日变成了国际青年日 International Youth Day。所以今日要向各位嘅年轻人致敬啊！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Thank you.

来自加拿大的创作歌手 The Weeknd 可以说是流行榜的宠儿，即是用了三个礼拜已经上了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 The Weeknd Nothing is lost, you give me strength。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投资 O to O。 早晨，投资 O to 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三大指数都升啊，道指升268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5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89点啊，港股 ADR 指数都上升啦。咁啊，收市报咧21,593点啊，升咗157点啦。值得提啦，咁啊，金价咧都依然同埋油价都处于高位啊吓。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做到个金股齐名咧？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同你 讲 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呢继续请你专业的篮球教练郑浩雄熊仔 Sir 同我们分享一些篮球小知识和小智慧的。早晨熊仔 Sir。 早晨啊，喂。 临近睡晚呢，大家除了呢要看好自己的门窗之外呢，其实打波呢都多了很多那些被人偷嘢嗰啲事件啦。其实呢阿熊仔上话要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呢，小弟都曾经喺球场呢被人偷过好多嘢。尤其是细个嘅时候呢，有条好鍾意嘅毛巾都被人偷得嘅。啲卫衣 Sweater 又被人偷得嘅。篮球连个波都被人偷得嘅。我估我真係太投入喺篮球场入面啦，乜都被人偷。更加你依家睇好多报纸啦，都话喂打波带隻捞去，跟住就冇咗咁样。唉，讲真呢啲就真係攞嚟嘅。嗱，头先我讲话你话冇咗条毛巾，冇咗个篮球嗰啲就少少无妄之灾啦。但係调返转啦，你喂你用啲咁贵嘅嘢，你打波打波啦，又冇话带住隻表打，冇㗎嘛，係咪先？呢啲咪斩教咁啊。所以呢个题目呢就等阿熊仔 Sir 聚焦同我哋讲下，喺你教波嘅生涯入面或者喺现今嘅街场，其实都好多呢啲失事事件啊，係咪？ 係啊，其实依家球场呢係都仲係好多呢啲偷嘢嘅情况嘅。其实我就喺上个月就试过唔见咗个袋嘅，即係直情係俾人偷咗，即係我唔好话唔见，我觉得佢系偷嘅。 嗯，咁点解会有呢件事发生呢？交俾你去讲下啦吓。 咁咧，原来其实好多球场咧，因为我都有报警啊嘛。咁咧，原来咧有时啲贼人咧，基本上佢系唔同地方去嘅，除非你中途拉咗佢嘅啫。咁佢周围去噶嘛。咁我又自己唔小心啦，即系我自己又冇将个袋咧放喺一个非常之安全嘅地方，即系例如勾起佢啊，冇话放喺啲人哋喺出边都可以伸唔到只手入嚟啊，或者系啲当眼嘅位置啊咁样，同埋我袋又系黑色噶，咁所以啲贼人咧有时可以当行入嚟，佢可能当拎个波入嚟，即总之佢身上好似有啲篮球嘢嘅话咧，佢入嚟再走咧，其实你都唔可以话佢系入嚟偷嘢，佢始终有啲运动嘅嘢身啊嘛，咁呢样嘢咧就变成你防不胜防嘅有时。 咁但係呢叫做你入到篮球场呢，即係以慢法咁样射两球波，跟住拎走一啲嘢呢，可能即係咁啱你又要教波呢，你要全神贯注呢俾人攞走咗。不过今次咁日呢，其实好多篮球场呢都有啲 locker 㗎，不过要自备一个锁囉。你觉得呢一样嘢帮唔帮得到手？虽然呢嗰啲篮球场啊或者足球场隔离嗰啲 locker 呢好似一条条铁通咁样㗎咋。咁我有少少諗下，其实系咪啲人都未必即系伸只手入去，系咪攞唔到嘢噶？嗱，呢个我就唔知啦，要熊仔 Sir 讲下啦，唔该。 嗰啲嘅球场咧就比较安全嘅，嗰啲系好嘅。咁但系咧，其实即系例如一啲球场啦，佢其实附近系冇闭路电视嘅，即系有个闭路电视咧，睇到嘢咧都系好细嘅，影唔到篮球场嘅，都仲有啲咁嘅篮球场嘅。咁咧，咁呢样嘢就系亦都代表嗰、那个。仲有啲咁嘅篮球场其实唔系好安全啦。二来咧，即系睇到你，可能一路系咁赢啊。一路都好忙啊，跟住咧，你啊經常都唔留意自己個袋啊，但咁佢就開始會準備等你一個最好時機咧，佢就會入去入邊攞你個袋，尤其咧就黑色嘅袋，因為咧佢可以 嘗試走去入面呢，將佢個袋放返低先，跟住再放喺你隔離，跟住走嘅時候呢就可能攞錯咗個袋呢，佢到時仲可以有得拗喎。咁變相呢呢樣就係依家查人其中一啲嘅方法同埋危險嘅地方囉。 係呢、這個就有少少異形換影 feel 啦咁樣。嗱， 我試過呢兩招，我試過俾人咁樣做個雪即係偷。 大家咁話，我都俾人偷啊，係啊，真係唔係偷心啊，亦都唔係喺球場嗰度偷波，係俾人偷嘢。 好嬲㗎呢件事真係。 好嬲，同埋咧嗰種委屈咧係想喊，特別係細個啦，特別係細個，細個嘅時候 handle 呢啲嘢就你翻到屋企其實會俾屋企人再鬧噶嘛，即係你話冇咗荷包或者冇咗啲乜嘢。咁样好啦，如果真系遇到呢啲不幸嘅事件，俾人偷咗嘢，应该点做好呢？你话你最近就俾人偷过嘢，个过程系点噶？分享一下好唔好啊，洪仔 Sir？ 因为咧今次我咧就系、是、唔见咗个电话添嘅，即系我袋细袋仔嚟嘅，咁入边咧连个电话都唔见埋，咁之后咧其实我就系漏嘢啊，即系我通常练波练到熄灯噶嘛，咁咧咁夜晚就要走去报警啦，当然唔见咗手袋，唔见咗俾人偷咗嘢之后， 系 跟住咧咁我冇咗电话之后咧。咁面上我就唯有諗住聽朝瞓醒先至再處理啦，咁你電話、銀包啊、身份證啊、入面啲提款卡啊各方面。咁瞓醒之後呢就大件事啦。原來呢你部電話都偷埋嘅話呢，佢會連你入面嘅可能一啲嘅 IG 啊、Facebook 啊，或者佢又唔知點解可以解到鎖入到去你部電話啲地方度呢，再從而可以過錢啊、或者係做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好彩呢我就唔會將啲主要嘅卡咧就擺喺身嘅，咁、樣咁所以咧就損失唔算即係去到咁大咁樣咯。 係，哇，其實都幾麻煩啊！喺年尾 所以第一件事一定要做咧、就係處理咗你嘅電話，可唔可以打去卡同埋咧打電話佢或者開部新嘅電話咧，將你所有嗰啲app 係過錢，因為太多錢係可以用電話過錢噶嘛。咁、佢真係有能力可以入到去啲 app 入面，咁你都可能都要入密碼、手指模式可以正式過到錢。咁佢都能夠做到一啲可能支付寶，係、嘛？或者一啲其他唔知咩嘅 支付工具，係 報咗失先。即係你冇電話用啫，但你可以用其他電話，但係報失曬先，跟等人哋知道原來你有咁事，咁再從而咁樣過錢咧，佢都會即刻有危險，即刻就幫你停咗。因為咧，哇！咁成件事咧。就唔係話唔見嘢咁簡單，申請翻啲卡嘅你噶已經，所以咧非常之麻煩呢件事。 係啊，我聽到都等你擔心，不過依家告一段落就算啦。嗰、那個賊人可唔可以拉到啊？其實呢啲咧，希望警方都真係可以將佢懲之於法咧，即係少啲呢啲籃球失竊事件咧，就會好啲咯。會唔會係咁？ 係，會㗎會㗎，但係其實好難拉㗎，因為成件事咧，我嗰個場咁啱就係個閉路電視影唔到啊。我唔知可唔可以開球場個名 嘅。你講啦，你講啦，等大家警惕下啊嘛。其實 即係闖唔到咧，闖唔到嗰場咧就係、是。咁啱個閉路電視呢出面隔離嗰下羽毛球場呢佢影嗰地範圍呢係影唔到佢入籃球場入面嘅。 咁 真係激死嘅啫。 咁所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引此為鑑啦。咁今集節目呢即係雖然就唔係講下教你點射波點拍波，但係呢教你好好處理自己財物呢都係重要嘅。咁聽完之後呢就提高警覺性啦。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專業嘅籃球教練鄭浩雄熊仔 Sir 同我哋分享咁多。熊仔 Sir， 下個禮拜同我哋一齊講下呢部呢日本漫画电影改编的作品啦，而呢个作品点样咧牵引住我同你同一代成长，又点样影响住我哋打篮球嘅一啲技巧咧？下集再同熊仔 Sir 多讲，唔该晒，拜拜。 今天跟大家讲下杏仁的好处啊，点解无端端讲杏仁啊？因为大家依家成日都会开始有机会过澳门嗰度食下杏仁饼啊，买下手信。杏仁啊有五大嘅健康功效噶，你又知唔知咧？包括系抗衰老啦，仲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仲有啊预防糖尿病。仲有唔少得就係润肺美颜添，咁多功效得唔得㗎？都得嘅，不过食咁多又得唔得呢？就应该适可而止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阿奥。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请我返工啦。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应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㗎。琴日交间嘅时候呢，有位师兄教我啊，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㗎咋。 咁方便？ 是啊，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呢，在2月23号之后啊就用不到的了，快啲登记啦。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那里看看啊。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表示，曾经为展翔呢个角色嘅人选谂咗好长时间，因为呢个人物比较特殊，所以尽量想揾一啲有新鲜感嘅演员，就揾咗本身系电影演员嘅张仲文。 国剧八三零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今期潮流兴啲乜？而家后生仔又谂紧乜呢？ 最紧要就系有个地方话你知佢哋想做咩，有咩识做，有咩系你估都估唔到。 潮青志， 一班充满正能量嘅新时代奋斗者为主导， 以杂志形式每个星期多角度带你睇睇年青人嘅潮流文化、时兴热话、社会议题。等我同你一齐打开呢一本属于年青人嘅潮青志啦！ 潮青志，一月十四号星期六下昼五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已经阿畅咯，钟哥一齐同阿畅倾下电视经先好嘛？ 早晨啊，刘超。 早晨， 早晨，早晨，钟哥，早晨啦，好早晨各位。 喂，食饭啊？唔系而家，即系今晚啊，七点半啊，电视送饭有啲咩好节目啊？ 喂，咁啊，当然要睇下呢个铿锵集啦、今晚七点半啊，今晚嘅题目咧，同大家探讨下咧香港嘅投资新机遇咁话，咁系讲咩嘅咧？就系、是、原来啊，政府咧喺呢、這个市场基建啊，即系人口厘定啊，即系人才培训等方面咧，佢哋有一个方针嘅。咁啊，讲乜咧？就系话呢个话说啦，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咧，系呢个近年咧全世界关注嘅重要议题嚟嘅。咁啊，要实践系啦，系啦，冇错。咁啊，要实践呢个企业咧减碳转型咧，就要需要好多资金去协助嘅。咁啊，香港咧作为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啦，究竟点样可以抓紧呢啲机遇？担当内地同海外政府同埋呢啲绿色企业嘅首选融资平台呢，咁就係头先所讲啦，政府就喺嗰啲市场基建啊，即係人才培训等等方面提供好多協助嘅。咁想知道多啲嘅详情呢，今晚食饭时间七点半啦，就记得留意铿锵集啦。 咁食完饭即有啲都未食完啦，係咪七点半八点未食完。 早食饭早食饭。 早开台。咁睇完铿锵集了解咗呢个可持续发展之后，跟住有啲咩睇呀？ 喂，咁啊，即系食饱咗啊，要做翻少少运动啊嘛，咁啊，唔系食饱即刻做嘅，即系摊唞咗一阵之后可以做啊。咁啊，今晚八点钟唔做点知身体好啊？咁啊，话说咧，我哋呢啲都市人咧，成日用电脑啊，用手机啊，即系嗰啲低头族咧，搞到颈筋膊痛啊，好平常嘅啫。咁啊，但系真系都系辛苦噶嘛。咁啊，为咗舒缓一下咧，今集啊，我哋请嚟健身教练咧，教下大家点样用毛巾去拉筋啊，即系。系啦，毛巾拉筋有样好啊，即系你去边度都做得到嘛。咁啊，等到咧，你无论喺写字楼又好，你屋企又好，你边度都得噶，有条毛巾随时随地都可以松一松啊，帮助大家舒缓下咁话嘅。 但系我好少女噶，我用嗰啲手巾仔噶，得唔得噶？ 应咁啊，要几条搏埋喎？ 如果 你话 ，OK， 系啊，睇下呢个节目，你会知道更加多啦。其实一阵有阵时又好简单嘅啲工具，已经可以帮大家 keep 到 fit 啊，啱唔啱啊，长？ 冇错啊。咁啊，睇完呢个做运动之后咧，咁又可以睇翻食喎，即系去到夜晚嘅十点半啊，有呢个千城百味。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去到呢个中国东南沿海呢、这个温州同埋温岭嗰度。咁啊，佢哋咧嗰个地方菜式咧叫做欧菜啊，即系欧欧咧就系、是、欧瑞强个欧啦，隔篱一个雅字，就系、是、读个欧菜。咁佢哋咧即系喺个沿海啊嘛，所以食好多海鲜嘅。咁啊，有啲黄鱼啊、江蟹啊，甚至乎弹涛鱼啊等等。咁啊，大家想知道咧，佢哋呢啲温州人啊，嗰啲海洋的味道究竟系点样嘅咧？咁啊，今晚十点半记得睇《千城百味》咯啊！ 但系就话唱讲到去欧瑞强咧，我哋唔会讲咁短噶，我哋会讲个全名噶。 系 个全名系 Albert R 欧瑞强，要讲埋个英文名先嘅。Albert R 欧瑞强，即系先系全名嚟嘅。 系啦，系啦， 冇错冇错。 咁至于呢个温州菜啊，弹涛鱼嗰度咧，就要交俾即系呢个《千城百味》呢个节目去睇睇，因为其实香港都有弹涛鱼嘅，但好似都唔系。成日喺街市买得到，同埋有阵时都棘喺嗰个位置。喂，究竟系咪唔食得噶？其实 弹涛鱼系咪？ 系啊，因为喺湿地公园有阵时会见到弹涛鱼噶嘛。你又喺湿地公园见到，但又想食佢，咁即系嗰个状况系好尴尬啊！即系如果系香港嘅说法咁样吓，咁啊，但系唔紧要，即系睇下呢啲即系饮食嘅纪录片啊，睇咗

当然唔少得周末好去处，同埋 Kitty 为大家精心主理嘅煮食冷知识同埋家居小智慧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诗芬、崔杰同新生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约边个都好，最紧要约到。 这感觉有诗意。前笑声依然轻响起耳边，来对我挂牵，来与你见面，大家快乐始终不变。 感情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课题，亦是 Gigi 今次的任务。将生活点滴中的亲情、友情、爱情、不同的感情演绎成一种温暖。 坐上飞机。 编曲监制伍仲衡，填词张美贤、霍家乐，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Gigi 严明熙，好想约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老师你咁年轻，其实你几时开始接触韩文啦，或者即系韩国文化嘅咧？ 如果以我啲朋友嚟讲咧，就话一系咧就系前世韩国人，一系就外星人入侵咁样。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可能我最早睇嘅系顺丰妇产科啊，或者系呢个科技大学啊嗰度。 嗰啲可能我都仲未 好细个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变态人要 keep 变，为了扮靓就 keep 变。有个快嘅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日日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点半，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到底系乜嘢呢？早两日有年青人同我讲话想拍嘢，问我攞啲意见，我问点解揾我呢？他说我不同媒介都做过，经验有咁多，一定有啲睇法咯。我问返佢啦，你想拍乜嘢呢？他说拍电影。我再问啦，乜嘢系电影啊？他说电影咪就系电影咯。我又问啦，咁乜嘢系电视呢？他即刻答，电视咪电视咯。然后他好有信心话，呢个问题唔使再问啦，喺戏院睇嘅就系电影，用电视机睇嘅就系电视。我同佢讲，如果照呢个逻辑，我用电视机睇一套电影，咁算系电影还是电视呢？年青人即刻上网睇睇到底电影嘅定义系乜嘢？佢话电影系讲移动嘅画面，系嘅系嘅。传统电影系用菲林制作，菲林系一格一格，每一格就系一个画面。将众多画面连续运行，制造出连续运动的影像，可以说是电影最原始的解读。但是现在数码化年代，拍的电影可以不用菲林，那又算是什么呢？由于放映关系，可能在某些戏院需要变回做菲林，但是现在亦有些可以直接用数码方式播出。年青人冇再出声，跟住再睇睇手机，马上转换话题，再讲啦。电视剧 就是融合舞台和电影艺术的表演方式而形成的艺术，利用电视技术制作和通过电视网络播放。我问他，如果在戏院播放一套电视剧，我看的是电视还是电影呢？年轻人再用智能电话继续找，我又问他，你平时看的电影又好，电视剧都好，你会用什么渠道？他很快答我，用手机看咯。停了一秒之后，我又问，你用手机看，那算是电影还是电视呢？现在很多网上短片，如果用电视看，甚至在戏院播放，那它又是什么呢？年轻人对我的问题开始有点不耐烦，跟住就说了，我想从事艺术的工作。我很随意说，既然这么喜欢，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是艺术呢？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名字，我们以为自己是知，但是问多一次其实又说不出，到底我们是知还是不知呢？如果是知，没理由说不出的，但是又有一些好像是答案的答案。可能现今世代就是这样，对一些事物看到表面的意思就当是知，无需要深究，不需要了解。讲到这里，我望望年轻人，他完全没有反应。为了打完场，我就说了，既然你讲到艺术，我们叫电影为第八艺术，那还有哪几样呢？年轻人笑一笑，再望望手表，跟着说了，不好意思，我有事走先。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我上月不江南，我带了琴，成台独奏钢琴，头献上共音，只想每个国民，无论富与贫，用笑声掌声做陪衬。皇上热爱奏琴，神韵醉人，全人类都倾听，和创制气氛，洗耳共听。看国王沉醉更雀跃，抹下似丹书好气氛。城外有小子匆匆到步，极未明何解兴奋。城台上根本没半点韵律，但喝彩声竟飘远近。皇上再抱个云，求献奏众人，仍然神韵极似，却欠半音，摆出姿态就。似作恶，又博得掌声做陪衬。上热爱奏琴，神韵醉人，全人类都倾听，和创制气氛，洗耳共听。看国王沉醉更雀跃，没拍子但是好气氛。城外有小子匆匆到步，极未明何解兴奋。城台上根本没半点韵律，但喝彩声竟飘。上再抱个云，求献奏众人，便宜神应激似，却欠半音，摆出姿态就琴，看似作恶，有博得掌声做陪衬。 旁人问怎可有这种意义？ 在心中人，谁算智慧人？谁人能坏大志才听到这曲？当佢是了神，神才化作领悟皇上的心，歌考众生。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就同大家一齊食 banana。 嗯， 係 banana 咧，咁啊當然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啦。咁我細個嘅時候，亦都到而家都好喜歡。我有段時間咧，我聽翻我阿媽講，我食蕉皮喎。 嗯， 我自己都估唔到，佢點解唔剝蕉皮俾我咧？嗯，我又唔明白喎。 蕉皮食唔食得嘅其實？ 蕉皮其實又冇話唔食得啩，即係你硬嗰個，我估我吞唔到嘅。但係佢側邊可能嗰啲。就我都唔， 因為我經常都係聽到蕉皮另外一種用途，一個就係我哋 善人啦， 善人啦， 誒最多啊咁樣。 呢個我哋洗面啊嘛， 洗面啊， 即係我哋去斑啊。 哦， 即係搣咗個蕉皮。 西瓜皮我都有聽過有呢個功效喎。 西瓜皮省面咧就我哋去暗瘡嘅，即係嗰啲坊間傳說咧，大家千祈唔好信。但係我都試過，即係用西瓜皮洗面就係去暗瘡啊嘛。蕉皮咧就當然唔係用出邊啦，用裏邊即係黐住啲 肉嗰邊咯， 白肉嗰邊咧。就我哋，譬如你有斑，即係我哋呢啲老人斑咧，就我哋磨，每日磨，每日磨咧，就叫做去斑啊嘛。當然我有試過啦，但都仲喺度，冇計 啊！你冇持之以恆， 天然冇持之以恆， 唔係特登啊！本身已經咁靚仔啊，上天係公平啊！ 明明黑頭髮真係染翻白，唔明 係啊， 係 啊，係啊，跟住有啲特技化妝啊，點啲斑 咯， 真係麻煩啊！ 我真係幾中意白頭髮，所以唔使再話咩滄桑，我真係滄桑，堅嘅呢一樣。你来我咩河 啊？系啦，差啲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唔紧要。我哋讲翻食香蕉。咁啊，食香蕉咧，其实如果大家想将个香蕉咧又处理得再香啲嘅话咧，其实都有办法嘅。 炸咗佢咯。 炸咗佢系咧，但我讲嘅就咁搣开条香蕉，都可以令到条香蕉咧嘅味道啦、个口感啦同埋个香气咧， 摆耐啲咯， 系可以增强嘅。 熟啲先食咯， 系啦，咁啊，当然系熟啲先食啦。咁啊，有一个专家咧，佢都几得意，佢将香蕉咧用咗几多唔同嘅方法咧，就令唔系话烹调，系处理咗佢，咁啊令到佢嗰个香气咧就有所不一样。咁第一个方法咧，就系将呢一个香蕉先用保鲜纸咧就系包住咗佢先，包住咗佢，跟住咧就系用呢一个嘅微波炉咧就好简单咁轻轻咧就叫做叮一叮佢， 系 好啦，叮完佢之后咧，发现咧佢。會有啲黑點咧，就出咗出嚟，有少少瘀咗咁樣嘅。咁但係大家知道呢個係熟咗嘅一個症狀嚟嘅，咁啊冇事嘅。咁佢用咗呢個方法處理咗呢個香蕉之後咧，發現佢無論喺香味啦，以及咧就係嗰個甜度啊，同埋佢嗰個叫做口感咧都有所不一樣。嗱口感方面咧，其實係評分係最低，但係如果你想話食好香同埋好甜嘅香蕉咧，其實可以試下呢一個方法嘅。咁你只係需要600W嘅火啦，跟住就叮佢大概一分鐘，咁就已經可以做到有呢個效果噶。咁另一個方法咧，都可以俾大家試下，就直頭成條香蕉，你唔好搣佢喎。咁啊，浸落一個水嗰度咧，呢個水大概係40至50度嘅水温，咁啊浸佢5分鐘，浸咗佢5分鐘之後咧，那個香蕉咧都會有啲嘅味道上面嘅改變嘅，咁啊話到佢嗰個特別係嗰個口感啊，會一食落去嘅時候咧，發覺原來呢條香蕉會淋咗好多，咁應該係佢個香蕉咧經過佢個皮就吸收咗啲水分，咁令到佢入邊個香蕉肉個結構咧就改變咗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如果你純粹諗住攞保鮮紙包住佢嘅，咁亦都擺喺室温嗰度放一陣間嘅話咧，咁亦都可以令到佢咧就叫做淋咗少少，但係呢個個改變咧係最少嘅，所以我建議大家就試下微波爐以及用水呢個方法，令到條香蕉更加香同埋更加滑、更加好食啦。 好啊！ 我的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呢，其实我成日觉得是相对的。即是你觉得是享乐，我未必觉得的嘛。 对的。 是啊，咁所以今日对于而家嚟緊听都会有两把新嘅声音。 哦、 对于佢哋嚟讲呢，可以是享乐，即是嚟到即是参与呢个节目、哦、是一种享乐时代。 都是玩我哋。 但对于我哋嚟讲未必是享乐的。 哦、因为我哋俾佢玩。 所以呢样嘢好窄细㗎嘛。咁嚟緊有两把新嘅声音，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打一个招呼先，你係边位呀、啊、小姐。你讲先啦。 大家好，我叫 Ficky、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船仔啊。 啊，一听就知道咧，好细个啊， 系啊， 把声好细个，好似变咗咧，我哋开咗嗰啲咩育婴院嗰啲咁样， 系咪啊？我哋礼拜六都会听到你哋声音、啊嗯，其实系咪啊？ 系啊系啊，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啊，系啊系啊，咁啊， 系啊，嗱。聽到咧就是、大家唔願講嘢啦，撞聲啦，唔撞啊，唔撞聲啦，等緊啦，就會知道咧，我哋係零默契嘅，完全唔識嘅，咁所以咧，佢哋又好比較新啦，唔知道幾時開聲啦，咁、我哋就等佢啦，又驚嚇親佢哋啦，咁佢哋又唔敢開聲啦，所以呢啲係有曬啲咩啊？新人嘅特質， 哎呀， 好新。 咁就好啦， 系啊，所以证明咧，我哋真系培育新人嘅一个摇篮嚟。 证明几 flash 啊！ 系啊系啊，咁啊，你哋几时会开始加入晨光嘅呢个行列咧？阿 Vicky 啫， 希望快啲、最快嘅时间，而家系啦，出咗声。 而家加入最好啊？点解？因为就嚟完啦嘛， 系就在今天系嘛，就在今天 一加入，转头就拜拜。 阿薯仔咧？ 我应该都是今天就已经开始了、就可以请教各位前辈啊。 是啊，我几惊你话我请教各位前辈。 哇，不敢当，不敢当。 未请教，先请而后教。嗱，副台长都落嚟啦，又加重了我哋嘅一个重力啦，系咪先？咁佢喺我个 on panel 嗰个位嗰度揾嘢啦，唔知揾咩啊吓？ 唔系嘅，因为咧即系喺呢段时间里边咧，会睇到你见到我哋喺嗰个人事上都会有啲唔同嘅喐动咁样啊。咁、其实咧嚟紧咧下个礼拜正式就会听到阿 Vicky。同埋阿船仔兩個嘅聲音咧，就會喺晨光裏邊出現啦。咁希望大家對佢哋都多多支持啦。 係啊， 咁調翻轉頭啦，晨光呢個名咧都好多年啦，即係我都夠膽講啊！你哋出世之前已經有晨光第一線啦。哇！真係咁細個， 我出世都已經有晨光第一線啦。又唔好將個時間線拉到去，真係好巧。你出世可能都有晨光第一線啦。 未 啊嘛， 你出世未？ 未有。 我出世之後冇。 我出世未？我出世已經有晨光第一線。 咁我就未有嘅。咁咪阿船仔可以講下，你而家係做緊啲咩㗎？仲係一個學生係嘛？ 係啊，我仲讀緊書，係一個大學生，所以係勁榮幸，竟然可以嚟到晨光啊！系我小学嘅时候成日听嘅节目啊！ 船仔好搞笑噶，个样咧好冷漠噶，但系咧佢一开口，但系佢一开口咧系有前辈前辈后咁样咧，又好荣幸咁样咧，你做翻自己。 咁我哋有一个学生妹喺度啦，咁啊 Vicky 咧。 Hello， 大家好，我本身是个主持嚟嘅，我细细个其实咧有喺爹哋架车度听晨光嘅，系真系，所以首歌我识唱。 哦，咁你叫你爹哋嚟做啊？ 系啊， 唔应该叫你嚟做啊。 爹哋比我更怕丑。 系啊，不过唔好话咩，我听过嗰只歌啊，或者听过嗰个节目啊，我唔敢讲噶，因为我个人经验咧，我以前细个成日听咧《欢乐今宵》嘅，咁我真系做咗《欢乐今宵》啦，咁估唔到我一做咗《欢乐今宵》个节目都冇埋。即系我唔希望你哋步我后尘啦、啊，我听得多啊，跟住做咗，跟住个节目冇咗，嗱就唔好咁样啦。 你嗰日翻电视城颁奖有冇同志伟倾开呢、這个复兴翻欢乐今宵啊？我司仪你入去倾生意，唔系颁奖， 唱翻嗰只歌嘛，瞓觉歌， 开心嘅派对，大家都 开心嘅派对，系啊， 咁嚟紧好多谢阿船仔同埋阿 Vicky 两个加入咧，咁会有好多嘅唔同嘅环节咧，都会佢哋会参与嘅。咁除咗对佢哋嘅支持之外，你哋两个都勤力嘅。咁如果唔系都唔会过嚟晨光啦。系啊，知唔知其他嗰啲去咗边咧？ 都系开紧麦啩。 一台又有，二台都有。 靓女嘅啫，好似好识讲嘢咁样。 五台有冇啊？ 五台有冇啊？唔知啦， 唔知啦，普通话台有冇啊？ 赚埋咗啦，呢啲赚埋咗啦。 系啊，咁啊，希望你哋保持一个活力啦，帮我哋注入一啲女性嘅元素啦。 咪要话噶，点解啊？正所谓初归新抱， 系 落地鞋。 交俾你啦，管教方面 系啊，话咗两句先。 交俾你啊，老爷。 交俾你啊，老爷。而我哋就系负责条条笑笑啦，开开心心有一个早上啦。 系啊，咁阿小白同阿 O 咧，原本系喺一个年青嘅一群嚟嘅，咁而家两个咧都已经升咧啦， 呢啲 再細 個 啲， 係啊，咁啊，開心 啦！